早晨，早上6:09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陪住你。我还记得昨日14度，今日其实比昨日升了一度，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1%。不过早上的时间14、15度，其实个分别都不大的啦，都是令到你有一种凉意在这里的。所以早上的时间最重要就是穿上件衣服，千万不要就冷亲了。今天是2022年的1月12号星期三的早上，继续都有白泉路陪住各位听众在早上的时候一起起身，希望快啲完成埋工作啦，咁啊个个咧手头上都好多工作，不过啲学生哥咧就真系如果仲要特别小学嘅，咁啊可能啦，你学校就安排咗星期五先至正式咧就系休息嘅，咁啊仲有啲时间咧可以俾啲老师咧就执翻啲手尾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又一齐星期五开始嘅同心抗疫噶嘛，咁啊今呢两日咧就可能又会比较上忙咗啲啦，因为突如其来咧咁啊为咗抗疫需要咧就系幼稚园同小学提早咗你哋嗰个嘅农历年假，不过家长咧都好头痛啊，到底点样安排佢哋嘅学习咧？咁样咁希望咧大家都有足够嘅智慧去到面对呢啲嘅问题啦。 晨光每日一格。 任何人咧都系不断咁样去到成长，只要有一条路是不能够去到选择，讲的是你成长的时候有一条路你一定不可以选，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放弃这条路了。也有一条路你是不可以拒绝，这条路呢就是成长。在我们人生里面不断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我们不断去到长大，我们学习的东西更加多，需要肩负起的事情也更加大。今日嘅你会唔会有阵回想翻我细个嘅时候的而且确咧轻松自在，而家咧就好似膊头要孭嘅嘢多咗好多啦。所以有时候我哋都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有人会话，当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赖嘅时候，往往就可以令到你变得更加强。系嘅。咁但系有阵时人与人之间互相嘅帮忙都好重要嘅。今日当你望一望起身嘅时候，照一照块镜，发觉自己成长都不少，会唔会有一种快乐嘅感觉呢？成长唔系将来先至有嘅，而家呢一刻咧，其实我哋都不断咁样去到成长，所以希望各位听众听紧心机嘅你，都可以继续好好地去到把握时间，因为时间过咗就追唔翻噶啦。 一堆数根反映心态，脸上印着了失败，的起心肝清洗不快，别问血肉里面多坏，提醒我提起记，我了解男人要好好比较怪，完成分开的敬礼，残余的沧桑尽快洗，全身西装多么得体，戴上领太交际，从头7天工作制，何来空间哭得彻底，卖力在新的岗位，过去了一刀剃，几多抑郁不讲不发觉，整下我便放大音乐，铲走数根演好主角， 寻找到重生的寄托。完成分开的惊喜，残余的沧桑尽快洗，全身西装多么得体，戴上领带交际，从头七天工作制，何来空间空得彻底，卖力再新的岗位，过去了一刀剃，维持形象最好，灵魂尽快修补，增添一分吸引度，离场时成熟更好，和情人没法修好，寻找不屈的骄傲，完成分开的敬礼，残余的沧桑尽快洗，全身西装多么得体，戴上领带交际，从头七天工作制，何来空间哭得彻底，卖力再新的岗位，过去了一刀剃，寻回分开的智慧，迎来新一天上正轨，祈求活着自尊不摧毁，替去我的失礼，从头七天工作制，何来空间哭得彻底，寂寞尽数更清洗，爱与痛一刀剃。 早上的时间6:16，室外温15度，相对湿度71%，洪卓立的素根。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6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返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很多人早餐的时候都喜欢喝咖啡的，如果这一刻的你都只是冲咖啡，可能你都未必意识到，原来你对咖啡的爱好是跟你的基因有关的。黑咖啡和黑朱古力都一样味道甘醇，不过甘苦的味道就未必人人都喜欢。最近就有研究指出，原来某些人因为基因的原因特别喜欢喝咖啡、茶和吃黑朱古力。其实近年有不少的研究都指出咖啡有非常之多的好处，不如今朝早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就住最近的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发表的研究，拥有能够更快促进新陈代谢的咖啡因基因人士就会比较喜欢喝苦的黑咖啡，而拥有这种基因的人士呢，亦都偏向喜欢无糖的茶和黑朱古力。近年有很多研究都指出咖啡对健康是有益处的，例如喝咖啡可以强化血管。有研究报告在咖啡店里面抽样检查，看看到底光顾这间咖啡店的顾客到底是不是健康和长寿的人士。原来发现比较长寿健康的一群呢，都是喜欢喝斋啡的。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所有被抽样检查的顾客喜欢喝咖啡的人士血管年龄都相当之年轻。医生就说了，由于咖啡里面有两种营养素，对于维持血管的健康有着显著的作用。首先我们都知道咖啡有丰富的咖啡因，原来咖啡因是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亦都可以帮助血液流动。另外咖啡亦都有绿原酸，绿原酸是多酚的一种。如果跟其他饮品比较，咖啡比起其他饮品含有更加多的多酚， 所以亦都有更加好嘅抗氧化作用，仲可以预防动脉硬化添。同时亦都促进咗糖同埋脂肪嘅新陈代谢。所以有好多营养师都建议大家可以试下餐前嘅时候饮一杯斋啡，可以帮助缓和血糖嘅上升，同时亦都可以抑制糖同埋脂肪嘅吸收。营养师就建议，其实朝早饮咖啡咧更加好，因为朝早可以稳定好血糖值，成日嘅血糖值亦都会比较容易稳定啦。另外，因为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咁糖同埋胆固醇就唔会咁容易喺血管里面累积啦。如果真系要加糖嘅话，就建议可以试下加蜜糖。比起加白糖或者系咖啡糖，加入同等份量嘅蜜糖，原来卡路里都会低啲噶。同时仲可以消除疲劳、预防感冒同埋对止咳有帮助添。唔讲你可能唔知道，咖啡里面含有嘅氯原酸系抗氧化物，而佢嘅抗氧化力量竟然系柠檬嘅十倍啊！医生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浅度烘焙嘅咖啡，因为佢哋嘅氯原酸含量就会较高啦。除咗氯原酸之外，咖啡仲含有丰富嘅胡萝卜碱。胡萝卜碱同氯元素配搭嘅话，就可以促进埋骨骼嘅健康啦。听咗咖啡嘅咁多益处，今朝早如果仲系犹豫紧，唔知道应该饮一杯乜嘢嘅饮品嚟伴随你嘅早餐，不妨可以考虑下饮杯咖啡 啊！话正得合我心，为你煮咖啡，你带香又带甘，是那黑咖啡，默默斟酌咖啡，愿意斟到死，一杯酒伴咖啡，又会兴奋些。 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天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2%。 即成语呢，其实好多时我哋大家都会听过，咁但係又唔记得咗呢成语入面嘅一啲叫做故事啊启示，去到呢等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呢多少少嘅警惕。而一隻嘅动物冇人知道系啲乜嘢，因为喺在场嘅人士全部都系失明人士。佢哋大家对住呢一隻嘅动物亦都呢就系有同声讲到，我认为呢一隻系啲乜嘢嘅动物。亦都话到自己眼前嘅其实唔系动物。咁複雜嘅咩？好啦，其中一个人呢不断去到摸索探索嘅时候，佢就话到啦，喺我眼前嘅系一条大嘅萝卜。亦都有人话喺我眼前嘅其实系一把大葵扇。亦都有人话其实唔系，喺我眼前嘅系一埲墙。每一个人他们认知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甚至有人说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根的草绳。年纪大的当然觉得自己我怎么会坐啊，我摸到这条草绳中间是很硬的，可以用来绑住一些很结实的东西。几个人争吵不断，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呢去到摸索的才是眼前所触摸到的事情。旁边有一个人看在眼里，他就跟他们几位讲了，你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摸到一小部分，并没有真真正正去到了解他全部的样式，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错的。盲人摸象就是比喻对于事情的一些片面的了解，然后你就只是妄加判断。你有没有看清楚事实的全部，可能你只是摸到一只大笨象的脚，你就觉得它是萝卜来的。今天我们工作的时候可不可以宏观一点，尝试一下不要只是在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多一点，捉摸多一点，再问多一点，千万不要妄加推断以偏概全，如果不是个个都会变成盲人摸象的了。 从头再听我唱过的歌，撩动了我每个记忆失意过，记录段段痛过，然而过去唱的苦涩歌，能调节你失恋减轻痛楚，爱痛歌中有我。从头听几遍风尘了的唱片，共见证低歌变迁。当初的高低困扰过，先懂得低歌能除去痛楚。不安的心境占领我也会过，就让那岁月系错。接受往日笑骂难过，要记录往后灿烂如我，回忆当中总有伤口痛过。光阴的穿梭会擦过，请好好珍惜无下这结果。很感激当初那个我的碰过，如像那恶劣一日一击破。我已没再为往事难过，要继续往前快乐如我，回忆编织今天的我。去痛楚，不安

琴日我覺得全日都凍，雖然你話晏晝即係出咗太陽都幾猛烈咁樣啦，咁但係我喺條街嗰度我都覺得，誒、哎、都雖然係晏晝啫喎，但係都嗰啲頸巾咧都繼續會戴住喎、 嗯。 不過講起你話呢啲凍嘅天氣咧，大家都多數會戴條頸巾保暖啦，尤其是女士們啦，係咪、嗯？我哋唔可以凍親個喉嚨，我凍親條頸噶嘛。咁、 嗯、 我睇咧有報道就喺度話，喂，其實咧你哋戴頸巾啲頸巾係咪即係好似衫咁樣好快就會洗㗎啦，定係喂唔係喎，擺喺條頸度都唔係好污糟啫，好耐都唔洗一次嘅呢咁。 哦、啊、你又呢個問題問得好喎、啊、其實呢、嗯、我自己第一如果我係攬咗頸巾嘅話呢，我就唔會穿外套嘅，我唔知點解有咁嘅習慣，即係除非真係又係真係好凍啦咁樣。咁但我覺得咧，即係一條頸巾咧保住咗條頸之後咧，我就 都暖好多。 係啦係啦，同埋咧，我有個唔知啱唔啱嘅心態就係、是，我唔想成日俾自己咧好似即係個人興，即係著得太多衫興住。我反而咧有陣時，因為我有聽過，我唔記得聽邊個講嘅，佢就同我講佢話其實人嘅身體咧係有自己調節温度嘅功能嘅。如果我哋因為天氣涼少少，我哋就著太多嘅，太多啊，唔係話唔著，著太多嘅衫嘅話咧，咁身體就會開始慢慢咧就 慣咗， 係啦，淨係依賴咧你嗰啲外來嘅幫助，咁、嗯、自己嗰個控制温度嗰個能力咧就開始降低。哦，咁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咦？好似好有道理喎、哦，咁樣咁我自己咧就信咗先啦。所以有陣時咧，譬如而家就算而家15度啦，咁我攬咗頸巾之後，我有陣時我都會覺得啊，暖暖地可以摟多件褸、哦。不過我又會諗啦，不如試下自己，其實佢係涼咗啫，佢唔係話嚴寒嗰只嘛。咁我又唔係話真係抵唔到凍嘅，又唔會話整到病嘅。咁可以嘅話咧，就試下自己唔使摟多件褸咁啊。试下适应下呢啲环境咁样咯， 唔使着到出晒汗咁样啦。 系啊， 咁但系咧嗰啲颈巾我都要提下你，即系如果你咁中意戴颈巾或者咁常戴颈巾嘅话咧，佢其实都唔可以话哦，成个冬天戴唔使啦，都系出一出街啫咁样，即系你都要当普通衣物咁样咧，勤啲去清洗。因为我见到佢话咧，如果你唔洗咧，其实佢都容易积嗰啲尘螨啦。 系啊， 咁如果佢污糟嘅话咧，你成揽喺条颈度。其实你都好容易会皮肤敏感啦。 系啊，同埋条颈咁鬼多老泥咧，条颈巾喺度捽啊捽啊捽啊，咁样你又唔洗，其实都污糟噶。你放心啊，我有洗嘅呢、這个，因为我有几条替换嘅。 咁就得啦，因为同埋咧啲颈巾通常长啊嘛，咁你好容易咧即系可能污低身啊，或者坐低嘅时候唔小心咧就会即系揩到其他嘢，即系系咯，其实佢。掂到地下嘅機率咧，比起你上身衫係多好多。 係啊，同埋容易跌落地㗎，頸巾真係容易跌落地，唔知點解。 係好曳，成日都走。所以呢、這個就即係大家冬天嘅時候咧，都唔好忽略咗，即係唔好以為戴一陣啫喺條頸度就除咗，跟住就唔使。呢、這個係要保持清潔嘅。 啱啊，咁所以我自己選擇頸巾嘅物料咧，都係揀一啲容易清洗嘅。我以前細個我覺得小學翻學嘅時候咧，我就會攬嗰啲可能係媽媽織嘅，或者真係冷。冷嗰一類型嘅頸巾咧，嗰啲我覺得洗就真係麻煩啲啊！你抌落洗衣機洗又唔係，唔洗又學你話齋，我自己細個都有個迷思，唔通唔洗嘅咩？但係我行條街都好多塵嘅喎，咁樣。 洗，不过用冻水洗咯，用热水就会缩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 咁啊，大家 好啦，我带翻条颈巾啊，翻嚟今日都要带颈巾啊。 勤啲清洁颈巾啊吓，咁我哋转头见啦 ，Kitty，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哦、最想做乜嘢呀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继续咧就系同听众睇下乜嘢咧，就系睇一睇我哋个伤嘅眼睛。 我哋眼睛咧就好厉害，我哋成日都话喂，我哋有紫毛啊，眼睛有瞳孔啊，都系可以外嚟咧就系、是辨识我哋每一个人嘅身份嘅，都系好厉害。好啦，但系仲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嘅。我朝头早嘅时候，特别系我细个咧，就经常都会出现呢一个嘅问题啦，就系、是、发觉只眼咧，哇会张住晒呀，甚至乎擘唔到眼啊。其实有啲人咧，真系朝头早嘅时间起身咧，就好难擘大只眼嘅。咁如果你哋嘅眼睛咧，仲要系出现好多红咗嘅症状，我就要留意啦。朝头早起身起床嘅时间啊，睁唔开你只眼睛，而且日头仲会流眼泪嘅话啦，可能会感觉得到咧，成日都好似有沙有沙咁样，咁有机会咧就系结膜炎嚟噶。嗱，呢个疾病咧系由于眼睛啊入边咧滋生咗一啲嘅微生物，为咗消灭呢啲嘅入侵者咧，咁所以咧其实最好咧都系要睇医生，以及咧就用一啲经医生开出嚟嘅一啲叫做有药性嘅眼药水，去到咧就净化翻你只眼睛嘅嗰啲嘅细菌。有啲人嘅眼睛咧啊，可能会见得好靓，哇！蓝色嘅，好似越嚟越少人嘅眼睛系蓝色啦，系嘛？我哋嘅爸爸妈妈赋予我哋生命嘅时候啦，就会将呢啲基因遗传咗俾我哋。基因能够决定我哋身体好多嘅特征，例如鼻哥同埋眼睛嘅形状、血型以及眼睛嘅颜色。眼睛入边啊，虹膜内带有咧颜色嘅小细胞，就可以令到我哋眼睛咧有唔同嘅颜色啦。呢种细胞越多嘅话，眼睛嘅颜色咧就会越深。调翻转啦，眼睛咧嘅嗰个细胞越少咧，眼睛嘅颜色咧就会越浅噶啦。不过咧，好奇怪嘅，原来咧都有曾经见过啲人两只眼嘅颜色咧系不一样嘅。咁到底点解咧？咁都系基因嘅问题啦。咁但系至于正确嘅咧，咁科学家仲喺度研究紧嘅。仲有好多迷思嘅，例如你有冇谂过，当我哋一架坐喺个静止嘅火车上边，当旁边有火车经过嘅时候咧，我细个真系咁觉得噶，好似觉得咦，我架车都喺度喐。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呢一个系一个错觉，因为大脑错误分析咗眼睛传递俾我哋嘅信息啊，咁啊传递咗一啲错误嘅图像，同埋有一种咧就运用透视去到产生立体感嘅装置画咁样，咁啊通常咧啲画咧就系唔喐噶嘛。结果咧就喺附近嘅位置嘅一啲物件移动嘅话咧，感觉都好似自己咧会系好似喺度喐紧咁样嘅。其实我哋嘅眼睛咧都系非常之奥妙嘅，例如我哋嘅结构好精美啦，同埋我哋嘅眼睛啊，为咗保护佢嘅话咧，我哋亦都会有一啲嘅眼眉毛、眼睫毛，去到咧就系成日保护到佢哋嘅，咁所以咧都非常之难得嘅。咁我哋自己身体咧都要自己好好地咧去到爱惜佢，咁啊先至可以咧健健康康。我哋咧其实眼睛好特别嘅一个器官嚟嘅，咁啊冇办法咧去到移植嘅，所以更加咧要好好地爱惜佢先至得啊！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沉跪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想。事情是如天知晓。 成熟得死亡没有力气开个玩笑，明日会是明是暗天知晓，游行吻乱时代里枕边有微笑，世间反转仍然 嚟自 Super Moment， 歌名叫做《童年》。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啦，51分，室外气温系15度嘅早上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朝头早我哋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驻扎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你好啊 ，Circle 圆圆。 喂，大家早晨啊。 系啊，有咩好嘢介绍俾我哋听众先？ 我都系今日一啲资讯性嘅，因为我今日资讯节目嚟嘅，就有好多嘅学者啦，亦都以前一啲研究咧，都知道咧，其实我哋嘅想法啊，我哋嘅脑袋咧，管我哋嘅情绪啊嘛，系啊，因为里面有好多物质啦，我哋嘅大脑咧，从一个科学嘅角度就系话，如果我哋啲物质失调咧，就会影响我哋嘅情绪啦。 嗯， 里边一啲嘅 唔同嘅化合物啦， 化合物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我今日就唔去讲嗰啲啦。咁、 啊、 有啲乜嘢嘅思想模式啊？之前其实我哋曾经都提过咧、 啊， 就系、是、会影响到我哋嘅。咁当然唔关你事嘅，有机会系你一路成长啦、 啊， 你身边嘅人啦，点样你嘅父母啊，或者你成长嘅过程当中最常接触嘅人 啊， 一啲嘅思想模式咧，都会影响咗你唔知嘅。 系 有阵时，不过咧今天咧就想话俾大家听，喂，你不如留意一下自己有冇呢啲情况，而又会引起你容易感到压力 嘅，即系影响正负思想嘅。思想模式， 其实因为思想模式咧系可以帮我哋去到谂偏向正面嘅， 系， 但系当然亦都会反向会帮我哋 谂向啲负面嘅啦， 感觉到负面又就会产生压力啦， 系 影响嗰个， 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句说话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成日群一啲好正能量嘅人嘅，你想愁都难啦、啊，你日日搵埋晒啲朋友喊苦喊忽嘅。哎呀，你真系想开心都难啦、啊！ 即系等于你失恋仲听嗰啲好凄惨嘅歌咧， 仲、啊、听好心分手， 咁你就爆大咗啦！ 咪咯， 同埋我成日你 听傻痴痴嘛， 你就讲话物以我就会讲物以类聚嘅，系啊，即系你哋系点样你就黐啲咩人， 系啊系啊 咁， 系啊 咁、啊、之前咧曾经有讲过我哋我有介绍过咧一个思想模式啦。有A 加 B 加 C 嘅，咁今日我就即系讲翻啦，我哋之前讲过， 好啊， 因为其实事物系客观噶嘛，好多时就系我哋思想里边咧出现咗一啲唔主观啊，就影响咗个结果，有啲学者咧有讲过有9个思想陷阱嘅，其实我哋之前讲咗1个嘅啫，咁我今日就好想又介绍一下其中嘅3个啦，咁连上咧大家又了解一下自己。有冇？我每一次聽都好驚， 多啲警醒咯。 係啊，因為我成日咧會重複嘅有啲提醒完之後咧就會哎呀過咗一段時間，哎呀我又係咁。 人啊，經常都要 不斷提醒咧，係好緊要噶。咁其中有一個咧叫做大難臨頭啊， 哇，各自飛 啊，係啊，一個想法係大難臨頭啊，係點樣嘅咧？就係、是、你將嗰樣事情，我哋成日都提醒大家啦，好多事咧其實好客觀。嗰個事物係客觀，咁但係我哋去諗嘅時候就，哎呀死啦弊啦大件事啦，即係你會將嗰件事化大咗、 你有冇諗到一啲例子？ 以前會多啲喎， 係點樣㗎？ 即係以前如果小學嘅時候遇到，哎呀，今次默書啊四十幾分，唔係、以前五十幾分唔合格㗎啦，五十幾分、或者五十九分六十分先合格喎。哎呀，大件事啦，又要俾阿爸簽名，又要俾阿媽簽名啊，會覺得個天冧咗落嚟咯。 我試過直情唔敢翻屋企啊， 逼 住嗰張成績單咧， 唔知點算好 咧，喺度遊蕩 流浪咁樣。 係啊， 係啊。 咁當然就令到爹哋媽咪擔心啦。咁、但係嗰個大難臨頭嗰個就我驚佢哋會唔會打我咧？即係細個仲係會興打噶嘛。咁、會唔會點樣咧？會唔會逐我出家門咧？即你会想很多这些情况，就会令到自己很大压力。 这个就是灾难性市场。 大难临头，直情是将那个事情迈向灾难。 还有很多很小的事就会将它放大。放大了一億倍， 係啊！咁但係我又想提醒一下，即係咁樣咧，會令到你身邊嘅人咧都會有壓力。 梗係啦， 係啊，同埋 我哋身邊都一定有啲咁樣嘅朋友，災難性思想嘅人嘅。 因為有陣時候你會虛驚一場啊， 係啊， 因為你知道一緊張就會啟動嗰個毛噶嘛。你狼來了嘅故事都教訓大家，由細到大都講啦。當我哋經常都要去到好似救火咁样咧，原来虚惊一场咧，即系报假案噶嘛。咁、你会点啊？你嗰个意识都会轻咗啦。 系啊， 哎、你又嚟啊？ 系 咪真定假噶、 嗯？ 我都话我哋冇嘢咯。咁、你又谂埋一边嘅， 都好影响身边嘅人。其实呢 都系噶，所以這個呢个咧都检视一下自己啊，有冇呢一个情况咧？因为如果你花咗好大嘅力量喺即系去。將嗰件事諗得咁大咧、就會嘥咗大家嗰個關係同即係嗰個精神去建立唔到喺大家去向好嗰一面， 同埋令到身邊嘅人同自己都好大壓力啦。呢、 這 個災難性思想啊， 係啊， 記住佢先。 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叫打沉自己啊。 哦，呢同呢個災難性思想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喎。 係啊，但係咧就會相對地咧，好似翻咗嚟自己嗰度咁。好多時你一諗嗰啲嘢咧，就唉唔係 得噶啦， 唔得噶啦， 唔係我噶啦。 嗱，如果我咧， 但係自己都會覺得我要完成都好難噶。係 有時有或者對自己要求高啦，咁變相咧，你會尤其是你嗰期個狀態唔太好咧，即係翻工可能有啲壓力啊，即係樣樣嘢都唔係好順暢嘅時候咧，你就會容易傾向咗啲負面嘅思想啊。咁、你就一個惡性循環咧，你就會打擊自己啊，冇咗個信心咁。 我會覺得咧，唯一一個打沉自己可以諗嘅時候咧，即係衰啲講句啊，就係買彩票嘅時候，你真係可以諗自己唔會中噶啦。呢個時候係理所當然咯，我成日覺得。 但係你會唔會導致你意志消沉先？ 唔會 咯，你會繼續買噶嘛？ 買唔買見仁見智啊。但我就覺得咧，即係都係會諗啊，算啦，都係惠澤社群算數啦咁樣嘅心態。 但如果當你呢個情況一路不斷即係放大即係擴大咧，冇你逢係可能你講一句，俾你推十句，跟住你推廿句，我諗身邊嘅人咧都好難，唔係唔想，但係好難去同你去介入你啦，去同你傾偈啊！ 好簡單嘅啲嘢，你唔好成日下諗自己衰先，做咗先，真係衰咗啦，先至再諗解決辦法咯。 係啊， 好簡單嘅。 嗱，呢個係另外一個啦。咁再可以講下咧，就係一啲妄下判斷啊。喺未有一個好足夠嘅理據底下咧，你就已經推斷咗佢係衰噶啦。即係我今日見到老細個樣好似唔都 OK 啊，弊家伙啦。其實你唔 confirm 嗰啲嘢，可能你望一望佢今日只係未飲咖啡啫。 同埋可能佢真係諗緊嘢， 係啦， 好認真咁諗緊嘢，諗緊啲咩咧？點樣同你慶祝啊？今日其實想升你職啊。 係啊，我見過有啲真係好專業，需要好專心做嘢嘅人咧，你見到佢個樣咧，你真係好驚噶。尤其是如果天生個樣比較惡咧。其實佢唔係佢好 nice 噶，不過佢真係嗰一刻集中緊去預備緊一啲嘅嘢，尤其是譬如運動員要比賽，你見佢個樣咧，好似冇表情， 好凝重啊， 好凝重嘅，你嗰個氣場咧好驚嘅，但係其實唔係噶，佢真係因為預備緊， 準備緊啲嘢， 但係你可能已經推斷，哇大鑊啦，佢今日個樣咁嘅，佢 咪 唔睬我啊，係咪我嘅問題啊咁所以嗱，一個認識啦，你可以即係我建議咧，就係你多啲去問自己啦，即係係咪真係咁咧？會唔會真係有咁嘅結果咧？因為你要認識有呢三樣嘢啊，我有呢個思想，咁我會唔會可以定時去檢視一下咯？我哋成日都講檢視，發問翻自己一啲問題，係咪真係佢咁嘅樣等於大難臨頭先？係嘛？係咪真係我食甜你食辣，我哋就見唔到分先？係唔係噶嘛？ 可以幫你頂噶嘛？ 係啊， 係咪？凡事都有兩極嘅，如果下下向住唔好嗰方面諗嘅話咧。

银行及大财团倒闭，由亚洲经济奇迹到大衰退，数以百万人民陷入贫困。韩国、泰国、印尼等多国因金融危机政治变天，执政党或者国家领袖亦被迫下台。 有分析指，在金融风暴中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都积存了一些制度缺陷，裙带关系式的资本主义，私营企业负债过多，银行监管不足，风险管理欠缺妥善，企业和银行政策出现严重错误等等。 亚洲金融危机让全球意识到国际金融体系急需一套新规例及守则，监管国际市场上巨额资金的迅速流动，提高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透明度，制定企业管理原则等。经历惨痛教训，大部分亚洲国家痛定思痛，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 早晨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首先咧，阿白元豪小白咧，即系我啊，就同大家睇睇咧，就系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朝头早有阿 Didi 喺直播室，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出边嘅交通咧，咁啊一切正常，正常行嗰啲龙尾系嘛？ 正常嘅龙尾嘅，咁啊少咗少少车啦，因为可能有啲幼稚园啊或者系小学已经唔使翻啦，即系少咗啲啲车嘅。咁但系未讲恒常嘅车龙之前咧，我讲翻啲爆水管封路先啊。喺港岛区咁啊，受爆水管影响咯，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同中线咧就封咗啦。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咧就不能够由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右转去南朗山道，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噶。咁呢一个措施咧，可能稍后咧。繁忙時間會有少少影響噶，我再講一次啦，就係影響到而家咧，車輛不能夠由黃竹坑道去灣仔方向右轉去南朗山道，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要改道行駛噶。咁另外呢一個渠務工程咧就係前幾日噶啦，馬料水嘅創新路啦，去科學園路方向近住科學園一期咧慢線咧就封閉。咁恆常嘅隧道方面咧就係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啦，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就去到電話機樓就冇咁長嘅，咁龍尾去到電話機樓啦。路面咧就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進化花園一段車多少少啫，咁就係咁多。交通消息， 咁都系几好噶吓，普普通通嘅一啲恒常车龙都算系咁噶啦。咁而家咧，成日都好多驾驶人士咧，都想特别提一提佢哋，特别朝头早啊，即系当大家挞着呢个引擎嘅时候咧，就已经谂下啦。今日咧，你嗰个行车嗰个嘅路线系点样啊？特别咧系要睇下附近有冇啲叫停车嘅位置， 系 咪标又好，又或者系一啲停车场付费嘅咁样。咁你如果去到嗰啲咪标位咧，咁啊最好都系预多少少时间。就去找下呢啲嘅公众咪标啦， 好难揾噶喎，公众咪标 系难揾噶，所以真系要预多少少时间啊，就千祈唔好谂住咧就搏一搏啦，咁样我摆低啲嘢或者个入去食个下午茶。 好快啫，两三个字就出翻出嚟咁。有呢啲心態咧，咁啊個個都有嘅話咧，咁啊成條路就塞曬。咁啊你都知啦，而家咧即係一有開始見到條路擠塞咧，咁啊警方都會好多時就已經會好快脆啊，就去望下咩事先。咁如果見到純粹係因為見到有啲車喺度堵塞住，咁啊坐企曬喺度咁樣嘅話咧，就冇人揸走，咁啊停曬喺度嘅話咧，咁啊都會咧就係抄牌噶啦。 哇！頭先你講兩三個字啊，兩三分鐘都唔得啊，其實 係啊，但係有啲人就抱住呢啲心態咯， 好 快啫咁樣。我真係好驚 啲嘢㗎，我真係驚就係你知有時啲嘢好邪㗎嘛，係 啊，好邪㗎， 真係好驚會中招㗎嘛。同埋咧，我都係有睇新聞啦，知道咧，因為警察咧嚴厲打擊一個嘅違泊啊， 係啊， 哇，檢控得好犀利啊，幾千張幾千張咁抄㗎每日。 經常咧都會睇到報章都係咁講，哇！今日又幾多千張啊？跟住隔兩日咧又話，哦，原來去咗第二區。又几千张咁样，咁所以咧，我自己都锡住自己荷包，同埋亦都为大家即系道路使用者着想啊。咁啊，我就会如果驾驶嘅时候咧，都会俾多少少时间去揾嗰啲标位，又或者咧就唔好啦。唉，直头咧，其实好简单，商场都有好多咧，就系咩？一小時免費泊車嘅，其實有好多一小時免費泊車，即係你可能擺一擺入去，跟住你真係食個下午茶咁樣，當你二十分鐘走啦，咁你揸翻架車，其實都一樣係唔需要俾停車場錢嘅。 你講得啱，但係假期咧就真係好難，因為我見到荃灣嗰啲個商場排隊有車排得幾耐。最好嘅方法係咩咧？ 唔揸車， 梗係搭公交啦。 咁啊，梗係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喂，我一家大細咁樣，可能我自己媽媽又可能八十幾九十歲，我想帶出去咁樣，即係如果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咧， 一家大細打的咯。 打的又得，系啦， 系咪啊？ 冇错， 方便啫嘛。其实你咪唔好搭公交咯，打的啦，系咪先？一家大细，而家仲有五人的士，虽然五人的士真系少啲嘅，而家咁啊，多数都四人， 四人啦， 系啦，但系五人的士都会有嘅。咁你咁啱啊？三个小朋友嘅话，咁啊啱啱啦，两公婆五个咯。嗱，小白你两个，加你两个宝贝仔，系咪先？或者是但啦，外母又好，自己阿妈又好啦，五个。是咪几好坐够五个悭翻？ 咁咪好难同你一齐搭的士咯？ 点解啊？ 你加埋你咁超咗咯？如果系嘅话，突咗个出嚟， 唔会突咗个出嚟啊！如果你四个咪拣我咯，你父母咪另外搭另外一架咯。 啊，又系， 因为我中意见到你两个宝贝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好啊，等你揽住佢两个啦吓。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啦，奥富先，早晨啊，奥。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哇，咁快嚟到星期三啦， 系啊， 家长们都要。plan 下，因為禮拜五可能有啲學校嘅一啲新嘅措施，一陣入翻直播室先同其中一位晨光嘅家長就係小白去傾下啦，睇下有冇啲叫做變化啦。咁啊，有陣時我哋都覺得係咁啊，計劃咧往往改來不及啊，呢個變化嘅，咁大家就要增強個適應能力啦。咁天氣都係啊，天氣今日咧又明顯都凍咗啲咁啊。不過琴日啊大風啲，今日咧就相對冇咁大風，不過都真係日夜温差係比較大嘅。估計頭先小白都應該有講。咁望去天空嗰度咧，藍天白雲都係見到嘅。咁啊，能見度高唔高啊？即刻睇睇先，能見度都唔高啊嚇。咁所以今日嘅天氣就係咁樣啊。睇下晏晝嘅時間有冇機會話出翻個太陽啦，俾大家和暖一下啦，咁都係舒服嘅，希望快啲啦，度過啦，疫情又可以令到即係到快啲度過疫情，大家都可以舒服啲過翻正常生活啦。呢個一定係2022年咧所有香港人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願望嚟啊！至少我同你係啦。 係啊，啱啊，個個都係咁諗噶啦嚇。咁你快啲翻入嚟啦，唔好吹出邊吹親啊！好，唔該曬。好，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早晚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18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早上都是持续清凉，星期日以及星期一、有几阵雨了。现在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3%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来的。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arbie。Terry 啊，踏入咗冬季咧，尤其是今个礼拜又明显凉咗少少啦，真系觉得咧好干燥啊！我啲手咧直情系觉得鞋湿湿，甚至乎开始裂裂地添啦。 系啊，除咗即系手啊、皮肤之外咧，嘴唇都爆擦啊，咪好多小朋友啊，都系咧啲嘴唇红卜卜啊。 系啊，嗱，但系除咗话真系不停咁样搽呢个润手霜啊，同埋润唇膏之外咧，喺中医方面咧有冇嘢可以帮到手咧吓？ 嗱，我哋要了解到咧，点样咩叫皮肤干燥啦？嗱，皮肤干燥，本来我哋咧皮肤应该系好滋润噶嘛，咁冇咗个滋润咧，我哋中医角度嚟讲咧，就系唔够津液啦。 嗯， 津液咧，我哋可以理解为一啲好嘅水啦，能够滋润我哋嘅水啦嘅液体啦，就系、咁啊，点样嚟嘅咧？就系、通过我哋食物啦、食嘢啦，或者饮水，通过我哋嘅身体系经过个脾胃去处理啊、消化咧，于是就成为一啲气。血常见我哋讲气血啦、其实仲有一样嘢嘅就 系、 叫津液啦。咁不过我哋少提，因为通常讲气血气血，嗱气咧就可以变血，血又可以变津液噶、哦。 嗯， 好得意咧。嗱，身体就会咧识得分嘅。譬如话啊，我气唔够咧，咁我哋就会将佢转化为多啲气啦；血唔够咧，就会转化为多啲血啦。咁而津液咧，亦都系咧个滋养咧比较紧要啲嘅。咁所以咧，如果系津液唔够，身体就会变化多啲咧，津液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讲咧就气血津液。咁但系我哋咧，平时嚟讲咧就简单啲就讲气血咯。 点样可以令到佢会好啲咧，充足啲咧？ 嗱，我哋就头先讲过啦，我哋从呢个食物啦，食物咧落到我哋个身体里面咧，我哋就会去转化咧，成为呢一个气血或者系津液噶、哦。咁所以咧，我哋食嘢就好谨慎啦。我哋食啲乜嘢会令到津液比较多啲咧？咁当然一定食啲有益同埋呢一个新鲜健康嘅食物啦。 嗯， 我哋咧常见而家都市人咧都会食一啲即食啊、快啊，又或者咧。如果真係出街食啊，可能味精啊呢啲垃圾食物比较多嘅时间呢，咁我哋个脾胃呢就处理唔到啦，因为呢啲垃圾嘢比较多，我哋需要个脾胃嘅功能多啲去处理啊、有好多垃圾要排出嚟喎，咁样嗰、营养啊，即係好嘅嘢唔多呢，咁做出嚟嘅气血或者津液呢都唔够，咁所以第一样嘢我哋食嘅好嘅食物先，新鲜有益嘅嘢係非常之重要嘅。 咁有冇话啲乜嘢嘅种类嘅食物呢会可以令到我哋啲津液呢更加好呢？ 嗱，如果呢我哋呢觉得好干呢，我哋係咪好自然想饮多啲水呀、呢个係好易理解嘅。咁所以呢我哋喺食物里面呢都可以搵啲比较多汁嘅。譬如生果啦，生果都系一啲呢即係好多汁㗎嘛。或者呢我哋呢成日煲汤都会听过呢啊，我哋会用一啲叫雪耳呀、或者无花果啊，嗱呢一啲都系咧比较咧去滋润啦，都系比较多汁嘅，煲出嚟啦，尤其是雪耳煲出嚟啲汤都比较结一啲啦，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可以咧系作为一个滋润啦，我哋好干燥嘅时间咧系可以煲啲汤啊，或者饮多啲水果，食多啲水果或者饮多水果汁啊，都可以噶。 另外咧，我以前咧妈咪都成日讲话咧可以煲下呢一个雪梨汤，系咪都得嘅咧？ 系雪梨汤点解都可以呢？嗱，就好似头先讲啦，我雪梨一切出嚟都好多汁出嚟噶嘛。咁啊，雪梨咧，佢咧嗰个煲咗佢咧，更加咧减轻咗嗰个寒性啊。因为一般食物生果嚟讲咧都比较寒嘅。咁啊，大家都知啦，而家天气比较冻，我成日都叫大家咧唔好食咁多寒凉嘅嘢啊嘛。咁但系我又要食水果喎，咁点算咧？咁所以咧，整热佢都系一个方法嘅。譬如而家咧可以多一啲苹果汤啦。或者雪梨汤啦，嗱呢个咧，阿 Barbie 真系好嘅推介啊。 嗱 ，Terry 啊，而家随住天气冻咗咧，个人又干咗啦。中医嘅角度咧，有冇啲乜嘢推介咧，可以令到大家嗰啲皮肤嘅水分啊，可能会冇咁缺啦，甚至乎可以查一下噶？你有冇啲咁嘅嘢噶？ 嗱，其实都有嘅。咁我哋当然比较方便咧，又梗系买一啲手霜啊，或者即系我哋平时护肤可能用下面霜啦。咁但系如果特别好干燥嘅时间咧，如果我哋屋企有时间，就最好咧可以用一啲天然嘅食物啦去做嘅，例如蜜糖。蜜糖是非常之好滋润啦，同埋佢有一个修复咧个伤口嘅能力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譬如面啊包擦啦，手啊包擦啦，或者真系好敏感咧，其实可以咧薄薄地咧搽一啲嘅蜜糖。嗱，不过咧蜜糖佢始终咧比较即系黐黐立立啊，咁所以咧都系屋企有时间先做啦。但系佢咧如果我哋喺度敷啦，即系面啊或者系手咧，佢好快系滋润到，同埋咧会觉得皮肤靓咗噶。 明白晒啦 ，Terry 啊，咁有冇啲乜嘢嘅食疗啊或者系中药咧可以推介俾我哋喺呢一个季节可以养生嘅咧？ 嗱，頭先咧 ，Barbie 都提過啦，可以有咧個雪梨湯啦，雪梨啊、雪耳啊，又或者咧，我哋加多啲咧薑啊，嗱，唔好忘記咧薑同埋陳皮呢一啲咧，我成日都提出咧好好嘅煲湯嘅湯料，因為頭先我哋講過啦，要有呢個津液咧，其實通過咧啲食物嚟到個身體裡面咧，係要通過脾胃去處理嘅，咁所以脾胃一定要好健康，一定要 OK 先得噶。咁我哋姜咧系一个最简单最常用咧，我哋去温中辣健脾一啲嘅食物嚟嘅。咁我哋譬如你食一啲头先讲啦，雪梨啊，或者系先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27。 嗯，头先报天气嘅时候咧，就同小白讲啦，话入翻嚟直播室入面咧，就想同你啊去倾谈下啦、嗯，因为你都系受影响嗰一群嚟噶，就系因为本港嘅疫情严峻啦，咁特首咧就焦点啊放喺咧全港嘅幼稚园啊，同埋咧小学嗰度啦，最迟星期五啦就暂停呢个面授课堂啊，直至农历年假之后啦，咁啊特首都话呢个决定系好艰难嘅，咁啊。艰难嘅唔止特首啦，仲有教职员啦，仲有咧家长。家长点啊？家长，我访问一下其中一位喺门口等小朋友放学嘅家长小白啊。 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第一惊小朋友，我谂好多家长心声就系惊学少咗嘢啦，系、嗯、咪？今日影响咗佢哋学习进度、嗯，而且咧第二个难关就系好多家长都要谂啊，如果小朋友唔使翻学嘅时候，咁佢哋喺屋企当然会安排佢即系上翻啲网上嘅课程啦。嗯、但系点样去到有冇屋企有冇人手去照顾佢咧？其实呢个都是很多家长面对的问题的。 你屋企可能有家佣姐姐就比较恰好啲，但是如果有一些就屋企冇多个人去帮手啊，咁、嗯、可能要爷爷嫲嫲咧真系要即系行一段路。 呢个时候又可能要发挥嗰啲邻舍互相帮忙，系、嗯、啦， 咁样啦， 系啦，咁啊，大家要用更加高嘅智慧去解决呢个问题啊。 今日是1月12日，星期三，农历12月初10，适宜祭祀、解除，如是勿取。 啊，又嚟？ 唔使咁紧张。今日忌，诸事不宜。 仲话唔紧张？ 紧张嚟做乜啊？日子都系咁过。日都是国际药剂师日， 我会感谢每一位药剂师俾我哋所有嘅专业帮助。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角枫林花园第三期的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75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另外，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0户，当中大约30户没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當局昨日發現一宗陽性檢測個案，在楓林花園第三期居住，初步顯示涉及變異病毒株。由於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決定圍封強檢。英國首相約翰遜被指前年違反防疫規定的事件，在國會下議院被在野黨派窮追猛打。內閣官員到下議院解話時，促請議員在作出結論前等待調查結果。工黨一名議員呼籲約翰遜坦白交代，又形容那名內閣官員是被指派到國會為一件完全不能抗辯的事情辯護。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就說，首相府似乎在公眾作出痛苦犧牲的時候連環違反抗疫指引，民眾對此感到震驚。他指責約翰遜在事件中不誠實，又形容假如約翰遜辭職，首相辦公室的公信力和英國的利益都將得到重大提升。英國傳媒日前引述一封電郵報導，指電郵內容顯示前年5月大約100人獲邀自備酒水到唐寧街的花園參加聚會。當時英國正因為新冠疫情首次處於封鎖期間，有目擊者說最終大約30人出席聚會，包括約翰遜。南非國會縱火案疑犯馬菲在位於立法首都開普敦的地方法院出庭應訊，被控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等多項罪名，法官將案押後到下個月11日再訊。報道說，檢察當局最先對馬菲提出的指控包括意圖入屋盜竊、縱火和攜帶爆炸品等， 但随着调查进行并翻看国会内的监控片段，检方决定增加涉及恐怖主义活动的指控，并撤回破坏重要基础设施的指控。南非国会建筑群今个月初发生火警，持续70多个小时才救熄，火灾严重破坏下议院所在的国民议会大楼、上议院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所在的旧议会大楼，也都损毁严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一些封路的位置。在黄竹坑道，因为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的中快线需要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黄竹坑道右转入去南朗山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的中快线因为爆水管需要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黄竹坑道右转入去南朗山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马料水嘅创新路有渠务工程噶，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水泉澳。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比较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二台话你知。 哇，你琴晚挂住打机定係挨眼瞓睇波啊？黑眼圈好严重喎、 啊。两样都唔係，我近排失眠啊。 吓、啊、你知唔知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質素欠佳，唔单止会影响你身体日间嘅运作，仲可能会导致各种慢性健康问题啊。 我都知道，所以我都揾緊唔同方法去改善睡眠質素㗎。例如要养成有规律的睡眠习惯，即是每晚几点睡同埋朝早几点起身都应该定时定候。还有日头应该减少睡晏觉的时间。 你都可以试下每日做适量运动去松弛神经。不过临睡前就应该避免进行剧烈运动，而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都有帮助。应该选用合适的寝具和保持睡房内光线暗淡、宁静和室温要适中。 好提议、哦、我还会提自己临睡之前要避免喝太多水，或者晚饭之后就不要再喝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即是咖啡或者茶。 而临瞓之前呢可以做一啲放松精神嘅活动，例如听下音乐，做啲松弛练习，或者冲个暖水凉，都会有帮助㗎。 有帮助㗎，不过如果你有持续失眠嘅情况，就应该尽早求医啦。嗱，我知道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唔同主题嘅健康工作坊及辅导，包括睡眠卫生。如果想知多啲，可以到中心查询及免费登记成为会员，详情可以浏览www.dhc.gov.hk。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七点三十九分，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72%。咁今日都系凉凉地嘅，大家出门口就着多件外套啦。 系啊系啊， 同埋咧最好就食个早餐咯，我觉得，因为原来咧一路唔食嘢咧，个人咧都会觉得 尖 冻啲啊。系啊系啊，寻日我都系咁嘅感觉，直至到咧食完嗰份早餐之后咧，觉得都暖咗几度。咁所以咧出门口之前啊，饮杯热嘢又好，食个早餐又好。不过咧，我又喺度谂，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买定一啲食物咧，摆喺屋企，咁谂住肚饿嘅时候有得食咧，叫做储粮啦。面包又好，饼干又好咁样。咁但系你哋有冇？常常觉得买咗啲嘢摆喺度咧，到过期都未食要抌咧， 都有噶，都有噶。特别系而家咧，唔系话你去自己个人去嗰啲铺头买嘢啊，你通常系网购翻嚟咧，你可能会哎呀，唔好买咁少啦，买多啲啦，一次过送嚟啊嘛咁样，送咗嚟之后咧，你就会发觉一堆咗入柜咧，好快你会忘记咗。特别啲罐头啊，或者一啲方便面啊嗰啲， 罐头都摆得耐啊。 我真系觉得罐头同面我都试过摆到过期。 系啊，碗面啊，嗰啲杯面咧，摆到过晒期咧，真系匪夷所思。我都觉得自己屋企点解可以发生呢一件事？嗱，我想做个非正式嘅统计，你哋有冇试过？ 就 是、 我哋三 个连杯面杯。面碗面 有 过期啊嘛！ 我上次咪同你讲，我黑到连开个杯面一食落去都系过期嘅咯。 不过呢一样对我嚟讲系冇影响噶嘛， 系 因为我照食噶。 唔系啊， 唔系你照食，但系咧如果过得好耐 咧， 系真系会领嘢噶。你啲 后 生仔系会领嘢噶，钟哥 咩？佢睇唔到落去先， 系 佢系 嗰个味， 等等 先，你形容一下。过咗期嘅碗面个味道究竟系点？嗱，我真系冇试过，真系摆落口。嗱，讲真，你话过一两个月我都会搏嘅，好似钟哥咁样。但系好明显 ，Kitty 嗰 系啦。嗱，我嗰个咧好似系过咗半年嘅，上次嗰、那个。咁、我就系一个海鲜辣味嚟嘅。咁、本身系 唔辣啦。 唔辣啦，系真系唔好辣 啦，变咗牛肉味，变咗咖喱杯，变咖喱杯咁样。 佢冇乜味啊，佢直头咧变咗一啲好似化学咁嘅味啊，即系你冲完之后咧焗完啦，你打开已经觉得咦，点解好似冇平时咁香嘅咧？ 问题就喺呢度啦，咁究竟系嗰个面变咗质啦，定还是啲粉变咗质？ 好啦，咁跟住我又摆到落口啊，除咗闻嗰阵味冇平时咁香之外咧，咁我一夹起摆落口嗰下咧。嗰、那个面系坏咗嘅味道咯，坏咗嘅味道系点啊？系好浓，好似面粉，好大阵面粉。 我叫个坏人嚟闻一闻佢先。 系 坏 咗 嘅 味 道系乜嘢？坏咗嘅味道， 唔系坏咗嘅人都会变翻好嘅，但系坏咗嘅面咧 就 变翻好嘅， 益地咁样，益地咁样咯， 益地啊， 益地 有益定冇益啊？ 冇益地， 冇益味啊！ 半年已经变成咁。 半年、 半年，我唔係好信， 系啊， 即系你哋行埋一边啊！我试过两年啦，我都摆过入口啊， 冇事， 冇事、啊。 咦？咁你个牌子同我嗰个牌子唔同、 啊？等等先，你嗰啲防腐剂会唔会太防腐啊？ 就算咧， 防腐到一个地步系完全保鲜，但系入边一定有好多物质 嘅。我哋要讲讲先，即系以上我讲嘅呢个经历同呢个言论咧，仅代表我个人立场啦。特别系屋企嘅小朋友同埋长者，千祈唔好模仿，唔系成年人都唔好模仿。嗱，我真系试过，咁我照食啦。 又冇乜嘢喎。咁跟住又 你咪太肚餓啊！ 咪當然啦，你唔會去到嗰啲 moment， 你都唔會攞嚟食。 自己明明臭曬㗎啦，冇嘢咯。 你係屋企定喺橫店啊？ 喺屋企啊！ 以為你喺大陸橫店拍戲，唔係啊，因為內地有陣時真係咁㗎。你有啲即係偏僻啲嘅地方，佢真係得個方便面。內地好中意食呢啲泡面㗎嘛。 我拍戲嗰個歲月咧，呢啲我就從來唔會過到期嘅、 哦， 因為夜晚必定肚餓咧。 即你 已經好快， 正所謂即食面 係啊， 滾水淥腳啦。 喺屋企你就會佢擺喺度食下其他嘢，食下其他，一食其他呢啲就唔記得啊嘛。咁啊食落又冇乜嘢喎，嗰日又冇屙啊，咁啊正正常常又冇乜嘢喎。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影響咗個人咧？可能以前即係如果我唔食嗰個面咧，可能而家會聰明啲嘅。可能食咗之後到而家就會 咁啊好啦。 你永遠唔知道，因為對比起你冇食，你永遠唔知係咪先？ 越 level 路，你食完之後一陣好似蜘蛛俠咁樣，有啲特異功能咁樣係咪？ 我唔知啊，咁啊冇乜嘢咯。 但係呢啲相對咧都係叫做可以擺得耐啲嘅食物啦。通常有啲咩好容易過期，而你又喺度猶豫緊啊，到底抌好唔抌好咧？因為咧佢話過咗期，但係有啲。又是最佳食用日期嘛， 有分的， 是啦，即是有分的嘛。但是你会用自己那个感官去到定夺要定不要，定因为真的很死跟个日期呢， 两个一个 best before， 一个 expiry day， 或者 use by 咁样啦，系啦系啦， 呢几个都考起嘅啫，英文差啲都搞唔掂啊。 咁但系咧通常啊，我觉得最犹豫或者最常遇到嘅食物系咩咧？牛奶啦，面包啦呢啲，系啦， 因为呢两个咧，你好容易分得出。你牛奶倒出嚟，你真系结咗一嚿，你就系真系 同埋酸嘅一系啦系啦， 咁面包好明显啦，发毛咯，你见到一笪嘢喺度噶。 举多个例子啊，呢、這个我都入咗头三甲噶。嗱、头先你哋讲嗰啲啦，嗱乳制品啦，豆浆我自己好中意饮嘅，但系成日饮到一半咧，自己唔记得咗摆喺雪柜，搞两搞摆咗成个月咁啊倒啦。 嗰两个啊，嗰啲即系如果豆类制品或者奶类制品咧，其实你真系过咗期，即系唔会多得过四日噶。 系啊， 即系已经好出事 嘅。好啦。即系面包你发咗毛我睇到啦，橙咧我成日都呕到发毛， 哦系冇事嘅，切咗个忽， 嗱中哥 切咗个忽， 有忽冇事啊 ？Kitty 你会点咧？ 我好少食橙嘅， 系咩？ 或者生果类啦？ 点解啊？橙好好食噶， 因为橙要搣啊嘛， 搣咪搣咯。 所以你点解成日肚痛咧？ 系啊， 你吸收得 生果， 系啊， 呢个系真嘅。下次你食嘅时候叫埋我。 你咁原来你。咁你唔食橙噶？ 我唔系食， 我唔系唔食橙，我中意食橙，但系我仲要咧衰到系中意食搣嘅橙，即系切嘅橙。 我都系搣嘅橙好食啲， 你唔见到嗰层皮。 唔系啊，切咗个橙咧，嗰个质地唔同噶，系啊，即系起晒角咁嘅。 咁即系唔系话我哋食橙叫埋你，系要搣埋个橙俾你。 唔系，我都会搣。 唔系，其实搣橙咧都好系乐趣嚟嘅，因为搣完咧成只手咧好香橙味噶嘛。 我就系觉得挥之不去咯，呢 几正咯橙味。 反而金我就会搣咯，因为容易搣 啲 啊 嘛。 会买咩麦窿都系买橙味。 但系金咪湿热啲啊嘛。 系啊系啊，但系橙点样发毛咧？即系个皮发毛。 系啊，白晒咯。 里边都会噶，里边都 好似我啲头发 到去里边噶， 里边发毛就唔要啦，系嘛？ 你咁激噶？ 唔系里边咪切咗嗰度？ 我又未搞到里边都发毛啊，兄弟！你咪咁激噶？ 你咪未试过啊？ 佢啲嘢都摆好耐， 我只面咋，真系 里边都有， 系咩？ 咪发咗毛咯，咪有一笪嘢咯，咁你咪批咗嗰度。 哇！食得你咁靓仔啊？ 哦，唔系， 唔系你永远唔知啦，佢冇食到，可能仲靓仔咧。但我今日想讲咧，就系话喺英国啊，因为咧佢发现好多牛奶咧都要倒啊，即系佢话防止咧几十万升嘅牛奶咧被浪费。咁於是乎咧，英國大型嘅連鎖超市咧就宣布，由今個月底起咧，一啲自家品牌嘅牛奶包裝上咧就唔需要再註明嗰保質期，即係 use by 啦，改做咧就標註為最佳飲用日期 best before。咁咧就鼓勵嗰啲顧客咧就靠自己嘅嗅覺自己判斷個牛奶咧係唔係可以飲用。 嗱，呢個有少少我有少少質疑嘅。如果你話靠個人嘅味覺咧，好，我本人咧又係我本人為例啊。我嘅嗅覺係比較遲鈍嘅，即係聞嘢嗰方面係冇咁靈嘅。咁我可能會俾人哋遲一兩日分唔出嘅。 咁就话即系可能你一闻，哇唔得，好臭、啊，可能我系觉得唔 OK 啦咁样嘅、啊。 嗯，所以其实咧有啲网民就哇，咁啊真系攞自己嘅肠胃嚟到试咁样，即系如果好似钟哥咁讲，我真系闻唔到、啊，咁但可能变咗咧、嗯，有啲人啲味觉都系迟钝啲噶，即系譬如我食嚿猪肉咁，哇我酸嘅、啊，变咗、嗯、有啲冇啊， 冇嘢啊，系啊， 诶我食肉系差噶， 系 即系我对味道系 OK 嘅，即系好容易就 系嘛， 系但系咧我有阵时摆咗啲嘢落口咧。我身邊啲人都話：喂，霉喎、啊，我真係唔覺得霉、 啊。係啊，如果咁樣嘅話，即係揾自己。嗰、那個腸胃嚟試 係啦係啦係 啊！嗱呢個咧，所以呢一個措施咧都引起即係唔同嘅一啲迴響啦。咁點解佢要咁樣做咧？佢話因為咧喺英國啊嚇，三大被浪費嘅食物咧就係、是、薯仔啦、麵包，跟住就係牛奶啦。你知佢哋即係好似當水咁飲噶嘛，即係屋企好多噶嘛。 三樣都擺唔得耐。 係啦，咁但係咧佢就話發現啊，好多人咧就因為過咗嗰個保質期，然後就抌就浪費咗好多牛奶。咁、但係好似頭先讲啦，亦都有嗰啲所谓最佳食用日期，即系过咗你嗰、那个有效期之后，其实可能 keep 多几日咧，都仲可以，即系对你身体都冇害嘅。咁、所以佢就话：，唔好俾呢个数字或者呢个日期咧，去影响咗你个决定啦。我哋啊，以前啊，咁多年以嚟未有呢啲措施嘅时候，即系你回想翻一百年前，大家饮牛奶都系咁啦，即系你饮到就饮，饮唔到就算，即系觉得酸你咪唔好饮咯，咁样。咁佢就话：， 酸奶咯， 系啦，就希望咧。可以， 酸奶唔系嗰啲咁解啊， 嗰啲系乳酪系咪？ 都系经过发酵嘅，不过正常发酵过程，勾到有菌嗰啲系嗰样嘢嚟噶。 系，咁所以佢就话你觉得凝固咗嗰啲就摆明坏啦，咁你哋自己决定，希望用呢一个措施咧去减少嗰个浪费，咁啊睇下大家觉得呢一个方法又得唔得啦？ 系全世界都系嘅吓，食得晒先至好嗌啊。 嗯。 7:52，听过黄淑曼《致未来的我》。 早晨啊，大家都要准备咧，年廿八啦，洗邋遢啦。咁啊，但系除咗系屋企， 太迟啦，而家先准备，你一系就已经准备咗。 但未年廿八喎， 系咯， 就快到啦嘛，两个零两个礼拜系嘛， 系咯，都够时间。 今日初十， 系咯。仲有 兩個零禮拜啦， 兩個禮拜， 十幾日， 兩個禮拜多啲啊。 不過唔係喎，如果你咧唔係自己落手落腳，你係揾啲鐘點姐姐嗰啲咧，真係要預早 book 喎，因為好敷噶。 我有少少懷疑， 你係咪會鐘哥？你係咪會揾人幫手執一執 啦？ 佢唔執噶，直 頭。我廿八年嚟都冇理過年廿八噶啦。 我自己咧，除咗喺屋企執之外咧，我最近咧都留意到咧，原來有啲人甚至乎會執咩咧，就唔係執屋企，係執自己嗰、那個contact list 啊，即係自己聯絡人啊、朋友啊，甚至乎係一啲認識嘅人咧，佢都會喺個電話入邊啊，而家都擺曬落電話啦，重新再整理一次 ，delete 咗佢。 delete 咗佢，好啦，呢一種咧就叫做啲後生仔新興嘅一種叫做人際關係重置嘅生活方式。咁啊，佢哋話到有啲咩好處咧？咁啊，好處咧，其實佢哋就最主要就係歸納咗四個好處嘅。第一，可以遠離一啲負面嘅朋友。呢個第一個啦。咁身邊總係有人中意放負嘅，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好啦，另外佢哋都話到咧，只係留翻一啲啱嘅人。你覺得我想同呢個人做朋友？咁就我就淨係留返低佢嘅 contact。嗱，講緊呢一個呢唔單止淨係電話喎，佢哋甚至乎呢就連埋社交網站，乜嘢社交網站都好啦，佢只係留返一啲佢鍾意嘅人呢去到擺喺自己嘅平台上面。 淨係講第一點先啦，如果係咁樣嘅話，你嘅人際網絡咪越嚟越細囉。 其實有啲人係㗎，因為有啲人可能佢搵一份工，佢唔需要好似某一啲工種需要好多聯絡嘅。例如佢打一份工，例如便利店咁樣，我淨係諗住一生人，我淨係喺度便利店工作嘅啫。 你將來永遠唔知噶嘛，你今日唔需要，唔等於聽日唔要。 你又啱喎，我好同意喎。尤其是我哋即係成日會同唔同人合作嗰啲咧，唔同機構合作嗰啲咧。 係啊，所以咪話我哋就特別需要呢一個人際網絡啦。但係有啲人可能佢一生人都唔需要點樣去到。同平 永远唔知嘅， 永远唔知嘅，都系嗰句，真系永远唔知嘅。但系咧，呢个世界实在太多人啦。 好，咁我加多一样啦。如果你话净话讲系放负嗰啲，我都觉得应该即系 应该系啊，应该整就。 但系嗰啲唔系净系delete 佢啊 ，block 咗佢啊。你 delete 佢咧，佢都会再翻嚟搵 你， 佢搵翻你， 特登约你出嚟放负， 反而唔好 delete，block 咗佢，佢先搵唔到你。 系啊，嗱，咁佢仲有咧，话到有啲咩好处咧？可以有更加多自我嘅時間，其實咧係 me time 係啦，其實相輔相成嘅，因為佢唔中意有咁多嘅交際應酬，係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中意自己一個人嘅時間啊嘛，咁佢咪會多咗自己嘅時間，可以我做咩都好， 咁不如唔好用電話啦，直頭 啊，又唔得呢個年代，呢個年代唔用電話真係講唔過啊嘛，係咪？咁佢哋話到咧，其實喺生活上邊咧，佢哋都發覺而家社交圈子咧有陣時太闊啊。因為有社交平台嘅關係咧，係啦，佢哋就覺得太闊啦，有太多嘅應酬咧，每一日咧不斷喺自己嗰個網絡上邊咧就俾人邀請，咁佢哋就話太煩啦，於是乎咧就開始有一種新嘅反思，就話我係咪真係需要有咁多朋友呢？以前嘅年代仲係信鴿年代嘅時候。其实大家都可能冇乜特别多朋友，都系同翻邻里做朋友嘅啫。 十几年前，即系当呢、這个叫做咩面书又好啊，所有嘅嗰啲网上嘅联络平台啊，开放嘅时候啊，我已经话咗啦，一定会有呢啲问题出现嘅。即系十几年前我已经讲啊，你会嗰个网络大果笼啊，即系我哋人类系适应唔到嘅，太大嘅嗰个网络， 系啊， 即系变咗 Matrix 咁样噶啦， 系咯， 会太过分啊嘛。咁已經講咗啦，而家十幾年之後，終於咪就係話，唔得，我頂唔到咯，我要刪翻少少咁。咁係咪即係當初其實呢個網絡已經係存在咗好多隱憂噶嘛？ 係啊，嗱，而家我哋嗰啲叫做網站，好多時咧都會 set 噶嘛，普通用戶可能你嗰個朋友上限，例如係5000个咁樣。咁我見到有啲朋友咧，佢真係爆㗎喎。咁佢亦都見到有啲人嘅做工作嘅，即係或者喺個網絡上面，佢會用一個咧就耐唔耐會擺個 post 出嚟。可能 Kitty 都有留意過，就係話我今日就要重置翻我嗰個嘅朋友嘅名單啊咁樣。 有啲人就話太耐冇講嘢嘅，我會鏟咗你㗎啦，拜拜咁樣。 係啊，係啊。咁我又覺得開始咧，即係諗一諗係，其實喺網絡上面好多人咧。我一年入面都冇同佢講過一句說話喎，可能只不過係一啲公開場合嗰度見過面，跟住就大家交換咗一個聯絡方法。 但就從來真係冇傾過偈嘅喎。咁嗰啲人又係咪真係對我嚟講係咪咁重要咧？咁樣 係啊，咁你喺電台啊做咗咁多年，咁有啲你真係唔識嘅，都係冇講過冇傾過偈㗎，係咪先？都係咁嘅啫。 但係嗰個唔係網絡世界啊嘛。 咁你行我同佢講嗱。我由於我咁耐我冇同你傾過偈，我又唔同你講嘢，咁樣走，我唔講咪唔講咯。 而家咧好多嘅新一輩嘅後生仔咧，佢哋仲話到啊，因為覺得人際關係咧比想象之中複雜啊，即係人同人之間嗰個溝通啊，佢哋覺得好煩厭，即係又要有禮貌啦，然後又顧及人感受啦。這個的而且確咧。同可能佢哋呢一批人咧，容易比較產生自我嗰個心態咧，係都成正比嘅。咁呢個冇辦法啦，係咪先？咁我自己就覺得應該係，如果你唔中意網絡上面咁多人嘅，但係都唔可以喺譬如自己嘅社交圈子最簡單嘅社交圈子，例如工作嘅叫做夥伴啦，學校入邊嘅同學嘅朋友啦，咁我覺得就算你 delete 其他唔緊要，呢啲咧我覺得你應該要保存翻啦。如果唔係一個人你就變得太孤獨啦。呢、這個人開始太孤獨的時候咧，佢只會走向一個越嚟越孤獨的一個盡頭，因為佢唔會再懂得咧去到同人相處，咁我就覺得本身人咧。是應該是一班人一起生活的。 看看你覺得幾累贅咯那件事。即、就是你覺得累贅到負荷不到啦那你咪刪除它咯。但我自己有時就會即、就是我好少咁樣做的。因為我覺得就算我同你十年冇講過嘢啦。咁但有時候突然之間咦原來我那個 list 裡面有個咁樣的人㗎或者呢個係咩人嚟㗎。 或者小學同學好多年冇見 嘅。或者係 post 咗張相到底呢個咩人嚟㗎呢撳返入去喔、哎、我好似之前識㗎喎。咁、你唔知道佢擺咗啲咩出嚟你引起你嘅興趣呢、可能你就会同佢又展开咗一个话题噶啦嘛，有时啲缘分就咁嚟噶啦。 我就永远觉得咧，即系友情有咩情都好啊，唔使刻意嘅，系嚟就嚟，系走就走啊，你唔使专登去 delete 佢或者专登 at 佢嘅。 系啦， 你 delete 完转头又撞到佢，又再 at 翻， 几尴尬咧 ！delete 咗个人， 系啊，呢个先尴尬。 好尴尬啊！咦，你应该有我电话噶喎， 我有啊 ，delete 咗啦， 但系点解冇嘅？几尴尬呢 好就是去到八点钟啦。 反应过激。世界网球坛一哥塞尔维亚的祖高域被澳洲撤销入境的上诉得席。早前重返网球场恢复练习。不过有澳洲传媒报道指澳洲入境部门正调查祖高域是否涉嫌虚报入境澳洲前的旅游记录。報道指出祖高域指自己在今個月6號入境澳洲前的14日沒有出游，但有社交媒體的貼文顯示祖高域曾經身處西班牙。祖高域未有回應最新的報道。西班牙外長阿爾巴雷斯表示他沒有任何關於祖高域在前往澳洲前是否到過西班牙的資料。澳洲政府早前强调仍然有权撤销祖高域的入境签证。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24 点，升3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91美元，卖出1821.8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15.3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8，人民币6.375，英镑兑美元1.364，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9。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天气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欢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间， 晨光财经第一线。 星期三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今日讲下咧，即系琴日恒指啊麻麻地啊，三连升啊断缆啦，要跌啊跌七点到啦，大概报紧咧就系23739点啊。不过咧都有啲板块系升嘅，咁啊更加琴日节目入边提过啦，咁啊汇控咧就创咗一年嘅高位。今日市况方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睇翻好似琴日我哋咁讲啦，个市况方面咧就应该系转趋系。叫做穩定翻啲好啲嘅啦嚇，咁就尤其是佢叫收復翻十天同埋廿天平均線嘅水平啦，咁但係都係即係睇翻譬如五十天線啊或者一百天線啲位嘅話咧，就當然仍然係會有阻力喺度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就個市況方面咧叫做係穩定地偏好，但係又唔算話嗰、那個。動力方面好強勁嗰種咯，咁就睇下個成交方面咧，能唔能夠係即係逐步增加翻啦。咁如果成交逐步增加嘅話，就當然對個走勢會好啲啦。 嗯，咁啊，大市就咁樣走向啦、個別板塊琴日都升得好勁喎。 哇！這個呢一個我都要問一問啊 ，Kenny 每次咧我翻到屋企搭 lift 嘅時候咧，都會有啲通告噶嘛。咁啊，經常出現咧就話：哎呀，我哋管理處咧入不敷支啊，所以咧而家就醖釀緊加價。咁去到呢度話你咧又加管理費咧，我第一樣嘢諗嘅就係咁貴啦。咁、第二樣嘢諗嘅就係、是、我係咪應該買一啲相關嘅板塊， 係啦， 對沖一下，補翻我呢個升幅咧。 本地物管咧唔喐嘅，內地物管 喐得勁啊嘛，係咪可以諗一諗咧？ 理論上就係嘅，但係不過咧就其實睇翻就物管類股份方面咧。就係、是之前其實如果你講翻內地物管股嘅話咧，其實之前大家都睇都係炒得好鬼勁噶嘛，咁但係就係因為太勁啦，所以令到股值方面咧就係、超貴，咁、再加埋就係啲物管方面咧，就係、是、大家會係呢、這個擔心就係咩咧呢、這個要救阿媽，即係之前有啲物管咧要救阿媽， 啲內房唔掂啊，係啊， 係啊，內房唔掂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可能有時咧就要被迫咧同阿媽買啲資產啦，有時可能要賣資產嚟救阿媽啦，甚至無啲原來阿媽咧保住一啲內房方面啦，阿媽嘅債係即係唔掂嘅，點知原來牽連到咧就係阿仔嗰個物管公司嘅，咁所以就導致到咧就啲物管公司都由高位跌咗好多落嚟咯， 即係冇債指還咁樣啊？ 係啊。咁因為最主要其實之前咧啲物管公司個估值高嘅話咧，其實大家都睇到佢哋raise 錢咧嗰時 raise 錢係容易啲嘅，咁所以就可能一啲內房系嘅公司都會透過啲物管公司即係仔咧嚟到去集資啦，咁就成為一個即係撳錢工具啦，咁就令到咧呢啲股份方面咧就弱咗一段時間嘅。咁定除咗話內地物管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下有啲同香港物管相關嘅，譬如好似豐盛啦、三三一啦，呢啲都係有物管嘅業務嘅。咁其實你即係如果撇除咗啲內房內地嘅物管之前炒得咁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物管行業咧就除咗中哥咁講話可能帶嚟一個現金流之外嘅話咧。其實佢都有個抗通脹嘅能力嘅，好似我哋成日早一排推介啲股份咧，譬如好似啲基建啊、工業嗰啲啊，抗通脹。因為當嗰個物價上升嘅話咧，咁佢大條道理加你呢個管理費啦嘛，你有冇同埋你冇得 air 噶嘛，基本上 係啦。 咁所以自然咧就會有呢個咁嘅能力喺度咯。 咁所以咧，大家又可以試下啦，即係做啲防守性嘅投資啊，可以抗下通脹都好啦，係咪啊？ 係啊， 今晚出嚟飲嘢啊，係。 Kenny， 我想問嗰只883啊，今日因為見到咧佢之前係啦，準備回 A 啦，咁啊，尋日咧亦都公告咗一啲派息嘅消息，咁啊都另外亦都有話咧，可能會喺今年咧就回購一啲股份咁樣，咁我派息嗰個比率 咧又话将不低于呢个40%，咁啊见到佢即系有一啲嘅动作去到护价咁啦。咁不过想睇翻咧，即系近月佢嗰个股价咧都可以话系反复回落，都冇乜一啲特别嘅起色咁样。咁呢啲消息出咗咧，有冇对于佢哋嘅股价会有一啲利好嘅作用咧？ 嗱，回購咧就好似我哋之前解釋過咧，就係對未必間間公司方面咧係會有一個幫助喺度嘅。咁不過咧就最高估值嗰啲，譬如好似啲即係新經濟類股份啊，或者啲平台經濟股份方面咧，回購就唔係太大嘅幫助嘅。咁但係咧就對一啲係即係比較估值低啲舊經濟類股份嘅話咧。回購上面嘅話咧，可能都會有個短暫嘅幫助喺度。咁但係要記住咧，回購呢樣嘢其實係對基本面上面唔係太大嘅一個係推動嘅。咁通常公司回購咗啲股份之後，就會註銷咗佢啦。咁即係話個街嘅貨嘅數量會少咗啦。咁就理論上咧，就會令到每股權益咧就會係會有提升嘅。同埋第二咧，就最主要就想釋出一個信號，就話咧而家個股價咧係管理层或者公司觉得咧系undervalue 啦，系即系唔值得呢个钱嘅，咁所以就公司会出嚟回购翻，希望咧就可以带动翻个价值系上升嘅。咁所以呢个回购嘅效应就 系 咁样咯。咁但系我对中海油回购嘅话咧，我中海油就其实最重要就睇油价，即系三桶油嘅走势方面咧，其实都系要睇油价因素多啲。因為佢哋咧，中海油就叫好啲嘅啦。譬如你中石油嗰啲咧，其實個產量增幅咧係好即係低單位數字嘅，甚至冇乜產量增幅嘅。咁所以純粹係靠個油價升而推動個盈利增長嘅。 即係嗰個因素就比較重要啲啦。 係啊，這個咧同基本面係有關啦，因為同嗰個盈利同埋同個收入係有正面關係啊嘛。 明白。 咁同埋有咩咧？派特別息啊，賀上市20周年 咧。係啊，20周年啊，係啊。 內地啲企業好中意咁啊嘛，係咪先？我哋賀一賀先，咁啊，希望迎來都有啲好消息啦，咁樣。嗱，頭先咧 ，Candy 又講咗咧，叫做啊派息啦之類嗰啲嘅睇法啦。啊，不過又睇埋咧配股喎，即係近排咧都有兩三隻股份咧都要配股咁。嗱，有陣時咧偶爾高位配股啲股份咧就繼續咧可以爆上去嘅，但係更加多咧就係配完股之後咧就潛水，即係譬如咧基金愛股啊、李寧啊同埋海底撈咧都係垂翻啲落去咁啊，藥明生物亦都係有咁嘅情況。点睇啊 ，Kenny？ 嗱，依排配股咧就真系同以前唔同啦。以前药明系配完股越配越升，越配越升噶嘛。 系啊。 咁但系而家个市况同之前真系好唔同啦。就算药明就冇配股2269咧，佢都真系跌咗一啲时间噶啦。我都觉得 surprise 嘅，因为其实咧就药明呢啲股份方面本身佢又有盈利啦，那个收入增长又唔错啦，同埋而家就。就加埋疫症嘅再嚴重嘅時間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好多疫苗嘅廠方面咧，就要加曬研究疫苗啊，咁就令到嗰啲 CDMO 嘅服務方面需求就會增加噶嘛。但係個股價走勢真係弱嘅，都即係比起之前弱咗好多。咁再加埋如果而家有配股嘅消息嘅話咧，就更加令到個股價會有個壓力喺度咯。 咁即係講緊可能近排咧，即係上市公司有呢啲動作咧，股民咧都要特別留意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咯，好嘛？拜拜， 多謝你，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讲呢啲优惠嘅着数，叫埋小白出嚟讲先啦。 好啊， 咁啊，打开报纸咧，就睇到三个字，写住有着数。不过咧，我啊叫做过滤咗咧，就发现咧呢个着数咧，只系限于某一啲人嘅啫，或者某一啲爱好者，就系嗰啲咧汽水收集嘅爱好者啊。咁啊，原来咧啊，每年咧呢个汽水公司咧都会出佢哋咧嗰一年嘅限量版嘅东西嘅。今年咧就系咧限量版嘅麻雀套装咁样。 會唔會吸引到你哋呢？即係關於打麻雀呢一樣嘢，我估阿 Kitty 同鐘哥就會愛好啲啦。小白同我就爭你爭少。 但我未睇啊，我唔知佢嗰個用嘅顏色係咪真係佢嗰個傳統 紅色咯，紅卜卜啊，農曆新年嘢啊。 我個人嚟講，我就唔得。 系咪啊？ 点解？因为红色 太残眼。 系啊，你打得耐咧，系好容易攰啊。 有血光之灾嘅感觉。 喂，即系见红啊，见红、啊。 唔系，我反而会睇下佢里面雕嗰啲花系点样样。因为有啲咧系好古怪咁啊，即系都唔知佢系一索啊，定、系东南西北啊，定系花。 你讲得啱，佢对入边啲花系有啲唔同噶，譬如咧。嗰、那個一索咧，可能係變咗一支汽水，唔係一隻雀仔啊！嗱、不過 咁咪好易出錯牌？ 唔會嘅，錢嚟噶， 大忌嚟噶喎！ 即係我意思係換呢副麻雀係錢嚟嘅。 咁啊，甩牌嘅時候就會辛苦啲咯。 係啊， 咁明甩跟只雀仔，你突然間變咗支汽 水 嘅。講開呢個麻雀啦，即係扯遠少少講咧，先翻翻嚟呢個優惠啊、個詳情。即係我話細個咧，好中意睇咧嗰啲麻雀王大賽嗰時係劉墉咧。系啊，亞視年代 咧，而家都有做翻啦。我 而家有， 即系會甩牌啊。跟住咧，我屋企人咧都會睇呢個節目咧，跟住仲會俾啲意見咧。嗰啲參賽者應該點打點打， 嗌到聲勢力竭，唔係打呢只、啊。 但係咧，我 都話噶啦， 我記得有一集咧，我阿婆同阿媽咧都持相反意見，爭啲鬧起交。嗱，你諗下呢個咪叫咩卡窿啊？跟住嗰邊咪嗱，我嗰陣時細個唔識。其实我依家打牌都唔 系 好叻，我纯系即系比较好运气嘅啫，即系咁嘅一个人啦。但系调翻转头，我真系想讲 够噶啦。其实打牌最紧要系运气咯，我觉得。 我都系嘅， 系啊，七成运气，三成技术，我觉得系 呢啲大师傅咪可以咁样 讲。但系嗰三成技术好紧要嘅，三成技术咧就系保你当你运气差嘅时候唔好输钱。 系 啦，冇错，同意同意。 好好好， 嗱，如果唔系就真系大家利是啊，真系。 我哋都去约下行山好啲啊，迟啲疫情完咗咧。 咦，唔系，我哋啱啱四个人而家。 疫情完咗。佢哋话开台咧，记得啊，记得我哋唔好咧，俾佢哋迷惑。 我啊，梗系唔会同佢哋打啦，我去打下变水鱼噶啦。 系啊，我都会啊。 正所谓盲拳啊， 我唔会听呢啲咁样嘅说话噶呢啲。 小白痴 迷惑我喺度， 我哋咧做另外一啲有益身心。我宁愿同你咧游真水，佢哋游干水，系咪先？ 嗱，首先我都要为麻雀平反一下先。打麻雀咧，当然咧，你好多人都会着紧喺钱上面啦。其实我视之为一个用脑筋。 啱啊！ 衛生麻雀啊， 啱啊！直情唔打錢就最好啊！我覺得天下太平啊，我係咁覺得嘅， 打粒糖都得噶。 得， 跟住你用錢換翻粒糖。 正所謂， 同埋嗰粒糖係經濟嘅， 即係籌碼。 唔係，即係你咪贏粒糖，輸間廠啦。喂，講翻多少少啦，因為好多狂迷啊，我知道，即係每一 汽水， 呢個汽水，你好多人都儲到成屋都係咁啦。我都有儲咗幾罐喺屋企嘅。 以前咧，佢換玻璃杯都好多人儲啊，好多唔同顏色嘅。 呢個品牌嘅汽水咧，佢除咗真係嗰支汽水或者係相關嗰支汽水嘅容器有出啲特別版之外咧，其實佢出好多商品嘅，我又識有個朋友咧，佢真係超中意，中意到點樣咧？我一次上佢屋企，就係上佢屋企打麻雀，佢係成縫牆啊，全部都係呢個品牌嘅紀念品嚟嘅，佢出過好多嘅，有啲直頭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係啊， 好多人係中意收集嘅， 係啊，所以即係好多愛好者啦，我用呢個詞語啦，咁啊， 收埋咗之後係咪值錢㗎？嗰啲 有啲係值錢，有 舊啲嗰啲咯， 係啊，但係更加多真係為咗個心人啊，係咪先？ 因為佢出一水嘅啫， 係啊， 即係可能年代久遠咗之後，可能你儲咗三四十年之後咧。就真係冇噶啦嘛，啲人就會喺個市場上邊要揾啊。 我屋企都有呢個儲少少呢個嘢嘅，但就唔儲得多啊。我記得嗰陣時咧，佢咪出過啲罐咧，係有自己啲名嘅。係 啊， 咁你又可以 你揾到個阿歐啊？ 我做咗一個， 做咗一個出嚟， 做咗一個出嚟啊，係啊，做咗一個即係嗰啲。名啊，即系钟哥、Kitty 咁样，即系屋企人咁样啲名。 我曾经有人送过俾我，就系佢就唔系专登做我个名，即系佢有啲现成噶嘛，即系有个英文名咁啊，砌咗我个名出嚟。跟住咧，唔好意思，我都要开咗，谂住唔开噶嘛。跟住个罐嚟噶嘛，慢慢胀。 系啊，唔得一定要开噶，嗰个储存嗰方法咧， 开个窿仔嘅。 系啊，喺个尾巴嗰度笃个窿仔，跟住射翻出嚟。 跟住佢胀咗之后，嗰个罐已经变形啦嘛，咁冇办法都 要开个窿仔之后，等佢慢慢滴噶嘛，7749日就滴完咁嗰啲咯。 跟住头先 Kitty 话储水杯咧，我记得咧系98世界杯嘅时候。 系啊， 咁咧嗰阵时 好重身嗰只啊嘛。 系啊，我都唔小心储咗一 set 啊，挤到而家。 多鬼鱼。 我唔讲你唔讲啊，小华，我讲九八世界杯先唤起你嘅记忆、啊。 抌又唔系，唔抌又唔系，平时又唔用、啊。 好好用嗰、啊、只杯， 你净系饮汽水咯。我饮热嘢又唔得， 系靓 系咪？系啊，同埋唔知点解咧？你觉得用嗰杯饮冻嘢咧，特别冻咁噶？ 系啊， 关咩事啊？ 特别有感觉系真嘅。 我唔知系佢颜色定系咩？佢系透明，然之后仲有啲浅粉红啊、浅黑啊、浅绿啊咁样。 紫紫地咁啊嘛， 即系讲开九八。 不过人大咗，即系饮热嘢冇用啊。 九八世界杯廿几年，你只杯都 keep 得如新，几好啊！ 又冇打烂到。 系咯，你都 keep 得几好。如果真系九八世界杯嗰年啊， 等我翻去睇下系咪九八先。 你睇下。嗱唔紧要，世界杯嘅时时有，今年就有啦，系咪先？十一月尾到咧就系卡塔尔世界杯，唔知今年咧又会有 点 delay 啊？ 今年啊嘛，今年 系今年系十一月尾系啦，咁啊即系会有呢个卡塔尔世界杯啦，咁啊打到十月头啊，打二十几日个赛程啦，咁啊我自己都刨定输啦，世界杯梗系四年一度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即系讲翻呢啲麻雀散落嗰啲嘢，你中意打就打啦，中意换就换啦。 但系你换呢啲咧，其实都唔简单嘅，因为你要储嗰啲。印花草原印花咧，另外又要再俾錢噶。 唔係你要飲啊，最緊要係飲啊。 係啊，要飲。 即係飲嘅話難搞 乜嘢啫？ 你請人飲咯。係 咯，飲啊！ 唔係㗎，你有時你請人哋飲汽水咧，佢又會問你咩顏色啊？咩顏色啊？飲咩顏色啊？唔飲一跟住又話要點點剩剩嘅，好麻煩㗎。 只係換咗翻嚟之後咧，呢副牌你係唔捨得打啫，我覺得係。 係咪會唔捨得打咧？ 應該甩咗色其實都係㗎。 唔係，因為譬如你一打會。崩啊嘛，會唔捨得？ 嗱，我又唔知啊， 我嚟儲啊呢啲 麻雀愛好者先知道啊。咁啊，各人有各人喜愛啦。咁啊，同心抗疫就即係減少聚集，牌都唔好打字啦。 係啊，唔好打住啊，過年先。 唉 ，OK OK。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一月十二日係一年嘅第十二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353日。1967年1月12号，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詹姆斯·海勒姆·贝德福德成为第一个法律上认定死亡后身体被冷冻的人。人体冷冻技术是一种实验中的医学技术，将人体作零下196度深低温保存，期望未来利用先进的医疗科技解冻复活。现时人体冷冻技术不被主流科学界认可及接受，认为冷冻技术不是科学，不属于低温生物学或者低温物理学的范畴，并认为人体冷冻技术的理论站不住脚。1月12号出生的朋友会义无反顾全程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或生活，表面活泼多说话，容易俾人一种骄傲嘅印象，对认定嘅计划会固执坚持到底。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神秘嘅科学会唔会令到你产生全程投入嘅冲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人类用尽方法希望得到永生，到底系害怕死亡，还是眷恋尘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在早上大約7點完成屯門寶田村第三座的強制檢測行動，截至今日凌晨1點，大約1249人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派員一共到訪大約896戶，當中194戶在過程中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政府昨晚因應一宗可能涉及變異病毒株的初確個案，將病人在潛伏期間曾經居住的寶田村第三座圍封強檢。世界衛生組織警告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有機會令歐洲一半人受感染。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呢就慢车，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呢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歌曲发展得好和动漫乱成已经成为了其中一个必胜的方法。鬼魅之刃游角篇在日前正式推出，其中的歌曲就找到 Amy 的残响散歌，轻快的节奏符合了角游篇的花街背景，在日本以及海外多个不同的平台亦都得到冠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my 残响散歌。歌曲描述一名少女在百鬼夜行的日本街头狂奔，最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和动漫的意境非常相符。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my 残响散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呢， Kitty 就请嚟谷文 Alice 呢位新晋的乐坛唱作歌手上嚟同我哋倾偈嘅。早晨 Alice。 Hello, 大家好，我是谷文 Alice。 咁我知道你咧就系今年嘅乐坛新人啦，但系之前咧其实你就系即系做过其他嘅工作，而且同音乐咧都可以话系冇乜特别关系嘅。系啦，你系做金融嘅，其实即系做啲融资嘅工作嘅。咁点解突然之间又贸然要入行咧？ 哦，其实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已经好中意唱歌噶啦，咁跟住就一路都玩好多歌唱比赛啦，即系澳洲又好，香港又好都有。咁机缘巧合翻到嚟香港，本身系做企业融资啦，即系大家笼统啲讲 IPO 啊 ，investment banking 嘅 sector 嘅工作。之后咧就玩咗一个作曲比赛，就自己胆粗粗啦，就写咗曲啊词啊监啊都系自己，就掉咗个 demo 出去啦，就唔知点解又俾我赢到啦，咁我就受宠若惊啦吓。但嗰时咗澳洲嘅，咁佢系其中一个评审同埋主理人咧，就系 Johnny Yim， 就系一个非常有名嘅监制啦，我都由细听到佢名大。咁就翻到嚟香港放假嘅时候，就胆粗粗就问佢啊，其实你请唔请 intern 啊咁样？咁佢就话啊 ，intern 唔请，但系你都几得意嘅，不如食个饭啦，咁样就做咗朋友。 佢就俾咗好多 advice 係關於音樂上面啊，同埋發展上面嘅嘢嘅。咁我就一路都好慶幸啦。咁慢慢慢慢就有機會入行啦，同埋都真係請到翻 Johnny， 即係我嘅伯樂啦，做我嘅監製。咁就嚟緊就可以出一係都係屬於自己嘅單曲啦。咁我就覺得好感恩嘅，係咯。 但係你之前參加呢類型嘅比賽咧，有冇諗過希望有一日都係即係有伯樂賞識係入行嘅？定係真係冇㗎？我一路做住金融嘅時候，但我又放低唔到個興趣，咁我唯有又參加比賽啦，咁樣咧。 其實反而是後者，因為呢我覺得是我自己即講真的，那時候剛畢業啦，即是18歲啦，又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其實很喜歡音樂，但從來都沒有幻想自己可以做歌手或者全職從事這個行業的，因為覺得自己好像又喜歡還喜歡，但是真的專業地去做這件事是第二件事嘛，那我覺得好像都自己的自信啊各樣東西，還有我的硬件配合都可能未夠好啦，那一路玩一下比賽拿一下經驗，一來又自己喜歡，我又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小時候那麼大膽的 哪個少年不輕狂是嗎？今次呢你就有首新的歌曲啦，叫做《滾回你的前度》。咁我覺得呢首歌呢其實應該好多女仔呢會特別有一個感受嘅。因為我覺得女仔特別敏感呢，就會覺得唉，唔知道我而家啱啱拍拖嗰個人啊，佢係咪成日都即係仲沉浸喺前度嘅影子當中呢？咁呢首歌係咪你自己一啲感受定係點樣呢？ 哦，呢首歌咧反而咧就唔係我嘅感受嚟嘅，因為第一首單曲咧，咁我都揾咗新進嘅一啲作曲填詞人同我合作，之後先至我全面嘅自己嘅曲詞作品啦。咁點解要呢首歌咧？就一嚟咧，好似咧我以前中意嘅，即係由細聽到大容祖兒啊各類型嘅嗰一種九十年代嘅generation 九十後啦，會聽嘅一啲廣東歌，咁我覺得哇非常 catchy 啊，嗰個旋律同埋啲詞咧好道慾啊，即係覺得我覺得每個人咧心裏面咧，即係尤其是女仔啦，都會有一個小女孩嘅，即係有啲情感上面嘅糾紛不了了之咧，或者好曖昧不清咧，即係冇咗就冇咗咁樣，大家都缺乏咗個小朋友出嚟宣泄。或者去講翻嗰件事出嚟，攞到一個了斷啦，即係我哋講話有個 closure 啦。咁呢首歌就真係希望帶俾到人呢一個作用咯，呢、這個慰藉啊，或慰藉又好，發泄又好，可以肆意哭泣啊，肆意瘋狂嘅一首歌咯。咁係啦，首歌咧個其實咧反而個 MV 製作啊，個劇本上面啊，或者個歌嘅個諗個路線咧，我就會用一個電影嚟做代入嘅，就係、 是、王家衞 feel， 係啦。咁點解會用2046咁搞笑呢？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睇《花樣年華》咧，就知道梁朝偉嘅角色咧，同埋張曼嘅角色蘇麗珍咧，就係、是、有一段不了了之嘅愛情，但大家都各自有另一半咁樣啦。咁之後咧，梁朝偉喺2046其實係一個大渣男嚟嘅。佢碰上嘅所有女人啦，咁佢都會有一段好短暫嘅無水情緣啦。咁但其實嗰啲女仔咧，你話佢知唔知道佢揾替身？其實佢知道，但係佢又唔可以知道啲乜嘢啦。咁就其中一個角色就令我好深刻，就係、是、張智儀啦。即係你發現佢就好似佢知道，但系咧，佢亦都想繼續同佢一齊，因為佢以為咁樣就係一生一世啦。點知梁朝偉就話：啊，唔好意思，有啲嘢你知，我永遠都借唔到俾人噶。咁其實就係講緊佢自己內心嘅一個真實嘅想做 commit 嘅一個感情啦。咁即係我就覺得啊，其實呢啲咁樣經典嘅電影橋段都想致敬翻喎，不如首歌就用呢一個故事做出發點，然後就話我就係張智儀角色，或者我係其中一個任何每一個人喺生活之中面對愛情，即係有呢啲關卡嘅時候都會。想讲嘅一啲嘢咯。 但系你虽然话就唔算系你嘅故事或者唔系你嘅写照啊，咁但系你睇到呢啲即系电影桥段嘅时候，你想致敬，一定系有啲感觉或者你系即系有一啲深嘅感受，你先会哇想用佢嚟做主题噶嘛。 哦，反而咧，点解会想用呢一个做一个蓝本或者一个即系一个 灵感咧，系因为我自己本人系王家卫导演嘅粉丝嚟嘅。 哦， 系啊。咁咧，我系好中意旗袍啦， 系 好中意啲以前本地姜元素嘅，即系简称啦。咁、我觉得系一路香港都好似未有一个完全系向以前经典电影致敬，或者以前一啲美学角度。即係講嘅一啲，即係無論拍攝手法又好，即係以前嘅一啲 color tuning 啦。咁我就想試一次咁樣嘅表達咯。咁我覺得就好唯美咯，亦都係好尊敬翻我哋以前香港嗰個年代輝煌嘅時候嘅一啲電影嘅一啲即係人才出嚟嘅作品嚟做致敬啦嚇。 係，咁我都見到嗰啲色通咧，完全都係嗰啲花樣年華 feel 啦。係、我揾道具啊，地方嗰啲有冇困難啊？ 有啊，超大困難啊！ 係， 即係我嘅 art director 啦，即係美智咧，佢就真係揾勻曬成個九龍啊、新界啊、香港先至。即系啲沙煲冷餐啊，又点样慢慢去撩啊，慢慢喺啲古董铺度借啲嘢嚟啊， 啲饭糊啊咁样。 系啊，我好记得有一个好靓嘅，就系、是、一啲大笨钟。咁咧，佢哋要教上链落链咧，先至会喐，跟住先至会叮叮叮咁样，每过一个钟，佢转咗个圈咧，佢就会自己响嘅。 系。 咁喺 set 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哇，咁得人惊嘅，吓无啦，咚咁样。 我几惊你话唔识用啊，即系诶买到翻嚟好靓，但系唔识用，要 Google 下咁样，点样上链嘅咧？咁真系系嘛？ 真系。因为咧，佢一路都唔喐啦，但系我哋个镜头会影到啦。咁就因为想系比较居家啲嘅感觉，即系话两个情侣，即、就、系、是、可能同居啊，或者半同居嘅状态，即、就、系、是、会想都系多翻生活化多啲嘅感受嘅时候，咁一定屋企要有个钟啦，咪如果咪好奇怪啦。跟住之后就有个钟，跟住大家都发现咦，点解佢唔喐嘅？点算啊？跟住我哋上网睇下，跟住扭下扭下就诶。上到年喎，係因為今次個創作團隊咧都比較後生啊，即係大家都係九十後嘅，但係佢哋大家都有睇過呢套戲，都係好中意本土文化，都好慶幸請到佢哋合作啦。跟住之後大家都係第一次用呢啲嘢咯，哦原來係咁嘅，然後大家一齊哇， 即係邊做邊學就係呢啲啦。不過我諗即係就咁聽你咁講，即係大家都好似好 enjoy 呢個過程，亦都叫做過足癮啦。即係如果你哋係中意呢一類型嘅嘢，亦都想向即係呢啲舊嘅橋。段去到致敬嘅话，咁自己都叫做爽咗一下，系咪啊？即系拍咗个咁靓嘅 MV 出嚟，咁我都亦都希望即系新嘅一年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攞到少少啊 Alice 呢首歌里面嘅意思，即系希望可以放低到你一啲即系不能够放低嘅嘢咯，即系一路喺度自己揞住嘅嘢咧，希望可以新一年嘅时候放低，亦都透过呢一首歌咧，俾到少少慰藉你啦，系啊，即系有啲咩情绪就可以肆意去到宣泄出嚟，咁样就唔好自己屈住啦。咁啊，今朝早多谢晒谷文 Alice 嘅分享，多谢你， 多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 啊，我寻晚瞓得好差啊！ 瞓觉要瞓得好，你以为好简单？有人好想瞓，有人想瞓瞓唔到，原来同饮食习惯、临瞓前做咩活动有关。 1月14号起，逢星期五晚上9:30到10:00，港台电视31，甜睡 B B 瞓冧啲。 主持阿欧、林燕玲会请嚟中医、西医、名人嘉宾、瑜伽老师、太极高手，教大家点做一个甜睡 B B 瞓冧啲。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油塘。似是新的地方，但原来都已经有一段历史故事。关于油塘的事，你想不想知道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 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傲，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油塘原来以前的写法呢是游水的游，叫油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聚酒湾防线就是起于葵涌、荃湾一带，止于油塘的。油塘最早出现在1924年香港政府军部的魔鬼山地图上面，地理位置上北面有茶果岭村，可以见到油塘地名出处呢是更加早的时间。当时还没有任何发展，都是荒芜之地。根据1963年香港年报了，同一书入面有两幅的地图，一个就写住马油塘，一个写住油塘，同一个地方点解有两个名嘅呢？其实马油塘嘅出处去到今日都未有一个好嘅定论。油塘、马油塘嘅命名，据讲系由于咧就系蓝田山上嘅马油塘村，不过两者咧相距嘅距离又好远，呢个传说又未必似系真嘅。去到60年代末期，政府希望兴建地下铁路，曾经建议在现时油塘村一带设有马油塘站，咁但系最后呢个站都系因为系统规模缩减而除去咗。但系去到2002年，地铁兴建将军路线，喺油塘设站，亦都命名为油塘站啦。 琴日咧，我去咗嗰间寿司铺嗰度食嘢啦，因为我记得琴日就朝头早开麦嘅时候都有讲啦，嗰一单咧即系等咗好耐位咧，都食唔到嗰间寿司铺，跟住咪有个女士啦，咁就有少少嬲怒啦咁样啦。咁你知唔知嗰个女士嬲怒食寿司事件咧，最后个尾系点样完结噶？我昨天看了一個30分鐘的導演版本， 哦，是嗎？ 大家真的很有空， 因為大家都在等位嘛， 是啊，大家都在等位， 又行不開了， 是啊，那忍不住看一下，你知不知道最後事件是怎樣平息？ 我只知道那個店員是得到高度的評價， 是啊，很 EQ， 很 EQ， 說他很 EQ 處理得好啊，這樣咯。 那結局他有沒有得吃呢？ 什麼？ 有沒有得吃呢？ 有得吃，但是怎樣吃呢？ 再攞张飞 系啊，佢 即系佢都继续等啊， 系啊， 咦，咁佢又好嘢喎， 嗱，两样 都走咗啦， 系咯， 系啦，佢又真系好坚持，好中意食，佢等咁耐，佢依然 攞翻張飛喎， 即係好嬲到咁樣，跟住叫你由頭再排過。 堅持咯，係咪先？但係店員咧高度評價啦 ，EQ 好高，同埋呢啲就係日本企業一啲好嘅 training 啦，我都覺得，即係你去教導員工應該去點處理呢啲叫做少少突發嘅事件啦，因為偶爾。大家都會，你知香港咧，你唔好話食日本壽司啊，你食到茶餐廳都好多投訴噶嘛。有陣時候我都喺茶餐廳入邊咧，都感受到咧，啲店員咧點樣咧，四兩啊撥一撥個千斤去呀推咗就算，因為茶餐廳成日都嚟錯嘢喎。首先，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得有陣時咧，人咧最嬲係咩咧？如果你繁忙時間咧，茶餐廳嚟錯嘢咧，你係可以好體諒嘅，即係可以好覺得啊，唔緊要，轉個頭啊，剩啊咁樣，因為你費事啊嘛，你唔想同廚房師傅作對。但係有陣時咧，你見到咧，下午茶時間咧。得兩三台，你都走去嚟錯咗咧，就真係難搞。你有冇試過啲情況咧？ 有，仲要問你一句，咁你要唔要啊？咁你要唔要啊？好咯好 咯， 大芥蘭嚟菜心，仲係嗰啲咩菜心係仲好食係嘛？仲係呢個套路。 我唔會嘅喎，我通常都會叫佢轉嘅喎。系啊， 我睇下咩咯，即系 睇自己中唔中意食咯。 如果都冇乜所谓嘅，咁啊食咗先。 咁你有阵时都有心情啊，嗱，当杂扒饭，即系最传统嗰啲茶餐厅杂扒饭未有，俾你拣唔同汁嘅。 系， 佢落错汁嗰下嘢咧。 咁呢个我唔得喎。 我唔得啦， 因为个汁系精髓嚟嘅，因为个汁系要嚟捞饭噶嘛。 嗱，炸鸡扒啊，炸鸡扒，即系你杂扒饭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啦，俾少少猪扒你，系俾条肠仔你咁样啦。咁但系个汁先系精髓嘛。我唯一坚持就 系 个汁。你就俾错个汁我，我几咁唔开心咧，咁样系咪先？ 系，同埋咧，如果你个汁唔同，你叫佢换咧，咁应该都一定系第二碟嚟噶啦。 系啊， 佢 冇得换走啊。 系啊，淋咗上去。 你错啦，你错啦。 啊，唔系嘛？ 有一次咧，我真系 个底系第二个汁嚟。 陌生啲嘅茶餐厅啊，佢真系咧。嗱，我嗰日咧就好想食黑椒啊，覺得凍啊，想食啲黑椒暖下身咁樣，黑椒雜扒飯咁先算啦。跟住佢又俾咗咖喱咁樣先算啦。咁我嗰日真係好唔想食咖喱咧，即係你逼我講都食唔到落去咧。跟住就真係咧，你睇到塊雞扒面咧，佢就啲熒光黃嗰啲咖喱汁咯。咁我都唉算啦，費事煩啦，咁啊。將貨就食咗佢咁樣咯， 唔開心嘅，不過冇辦法啦。有陣時唔通人哋嘥一份嘥咗食物， 唔係我又唔係想嘥咁，但係我一開始真係唔係咁叫噶嘛。佢最正咧，佢攞翻張紙咧，諗住去同我去對質嘅時候咧，佢自己都寫咗個黑字啊。即是黑椒咯，咁、你咖喱应该写个呢啊，或者唔知啊 curry 咁样系咪先？我都唔知道。你有冇试呢啲情况咧，小白吓？ 都唔多， 都唔多系。 系啊，我帮衬嗰啲茶餐厅佢啲手工嘅前后嗰啲厨房啊，夹得都几好嘅。 系，同埋你去开嗰啲又好啲嘅，去开嗰啲好啲嘅。 so far 都要嗌乜嘅，佢哋都嗌到嘅。咁呢样嘢，我觉得佢哋就算有阵时忙咧，都少搞错。我帮衬嗰啲啦，我都觉得几好，即系帮我哋讲翻句说话，即系唔错，做得都几好。 同埋咧，而家我發現咧，我咁啱因為尋日我落咗街食下午茶啊嘛，咁就喺我樓下嗰間嘅，咁我發現咧，可能佢就想避免頭先阿 O 所講嘅下午茶好多人咧， 得一間 就會 聽過你喺屋企樓下好似係嘛？ 茶室係啊係啊，所以其實長期排隊嘅，再加上咧就因為太多人啊，我懷疑佢怕會亂啊，即係啊呢個又出前。 乜乜啦，公仔面啦，即食面啦，即食，哎呀，俾你带动到真系，哎呀，俾你带动到，即食面啦，即食面啦。 我想讲咩咧？啊，原来佢嗰个嗰个叫法咧，同平时出去茶餐厅唔同，即系你以为嗰啲干炒牛河啊、星洲炒米一定系即系全日供应噶啦。我点不知咧？佢下午茶咧就得下午茶嘅 menu， 即系平时其他嗰啲嘢咧，你下午茶时段系冇得叫嘅。 系啊，咁 即 系 得嗰几样嘢，所以佢就即系出错机率好低。就算炒錯咗俾你咧，都可以轉個頭俾第二個咁樣。 而家外賣單又多咧，即係如果你講起外賣單咧，嗰啲嘅美式漢堡包嘅連鎖店咧，佢哋真係犀利，因為而家好多人都係手機落 app 噶嘛。佢哋咧有陣時候我一去到幫襯嘅時候咧，見到佢哋嗰個電視板啊，係真係幾版咧都敷曬，但係啲員工咧仲可以。好清晰咁樣執曬嗰啲嘅外賣單同堂食嘅單咧，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犀利。 係啊，咁啊，即係食客就忍讓啲啦。 係啊， 飲食業嘅員工加油撐住啊嚇！禮拜五有防疫基金好似有新一輪。

係啊，即其實咧好多時咧，就我哋嘅 SCN 小朋友咧就會話啊，佢已經三歲咯，已經四歲咯，咁可能點解仲未曾講到人哋普通小朋友講嘅嘢咧？咁又會好焦急啦，好着急啦，咁樣就開始咧有啲亂啦，即家長咪啲好心亂啊，咁咧就覺得啊，我想快啲去做啊，又唔知要點算啊，咁佢就樣樣都試下試下試下咁樣。其實佢一路試咧，亦都令到嗰個情緒咧，即個家長情緒啦，同埋小朋友嘅情緒咧，都會有一啲嘅角力喺度噶。 嗱，坦白講，而家呢個年代咧，資訊就好流通啦，而且大家對於 SEN 呢一樣嘢咧，普及嘅認知咧，應該就好過我哋以前嗰一代嘅。咁同埋大家亦都知道咗，好多專業人士如果有條件嘅話咧，其實就可以請到唔同嘅專家去幫個小朋友做一啲訓練啊，或者做多啲嘅檢查等等啦。咁但係咧，好坦白講，而家咧亦都好多家長咧，對於 SEN 有啲乜嘢嘅種類啊，甚至乎有邊一啲嘅小朋友咧，可能係同某一個年紀嘅小朋友講嘢嘅方式啊，或者佢願意講嘢嘅程度咧，個開口程度係好唔一樣嘅、哦。不如今朝都請教下嘉慧啊！ 好啊，咁我今日就分享一下，即其实我哋讲嘢咧，大家沟通咧系讲紧我哋嗰个绘画嗰个能力嘅。如果系单方面咧，即可能个小朋友佢唔答你啊，唔理你啊，咁呢个就已经唔系一个绘画啦。即其实要大家对答咯。咁而对答里边咧，其实咧系有几样嘢嘅。咁咧就系、是、有聆听啦、语言啦、认知啦同埋发音嘅。咁如果呢喺啲四楷里面呢是但有嘢出问题嘅话呢，咁其实呢都会影响到个绘画㗎。但例如呢，好似我哋举个例子啦，你今日执咗书包未？咁有几多个字啊？ 八个字。 係啦，八个字啦。咁八个字里面呢有个你字啦。你呢，咁你係老师嚟㗎喎，考下你先。例如个你系乜嘢呢？ 主体呢，个句子里面嘅主体啦。 系啦，今日咧 一个时间性， 啱啦，执咧 动词啦， 啱啦，咗咧 代表咗动作完成咗未啦， 系啦，一个时间嘅嘢啦，好啦，书包咧 系名词啦， 啱啦，未咧 是否问题嚟噶呢个系， 系啦系啦，嗱唔系同一样嘢嚟嘅，系好多样嘢嘅。咁所以其實我哋 SEN 小朋友咧，如果喺一個語言裏面咧，佢係有任何一個部分咧比較弱嘅話咧，佢就已經答唔到你噶啦。例如，好似頭先話今日咁呢個時間嚟噶嘛，咁如果佢唔明呢個時間，其實佢會成句説話佢就唔明噶啦，咁佢就最後咧就會唔答你啦。 哦，咁但係我哋其實都估唔到佢到底係因為唔想同你講嘢啊，定還是係唔明白嘅？係咪即係話咧要再三咁樣去同佢溝通啊？問多幾次同一條問題。睇下佢系咪真系明咧？ 嗱，千祈唔好，系啦，呢个一个大忌嚟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会啊，你唔明，咁我又要再重复讲翻呢八个字咁样。咁你不断咁讲八个字，其实你系分析唔到咧，小朋友喺边一度唔明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啲咧，我哋叫做 repair strategy 啦，就叫做一个修补啦。点样去修补咧？例如可能会唔会呢八个字，我哋嘅小朋友去听唔晒咧？听唔晒，咁我哋就有个办法，就可能将佢斩件啦。即可能话执咗书包未啊？咁又已经系五个字咯。即系细路仔咧，其实佢个脑部咧去发去嗰个分析嘅嘢咧，就会少咗啲噶啦。佢先至可以系理解到，同埋会回应到你啦。 喺呢啲情况咧，我都有见过，譬如可能家长咧就心急啦，或者觉得点解佢十问九唔应嘅，可能就开始猛啦，或者甚至乎将个情绪转嫁咗落个小朋友度。点解你唔答我？你系咪听唔到我讲嘢？系咪你唔留心？好多人就会觉得系关于专注嘅问题，其实系唔系嘅咧？ 你讲得系完全对咧，就系、是、好多时家长就完全咧，佢都唔留心吓，佢唔听我讲，即系佢个专注嘅问题咁。但系佢哋就忽略咗，就原来我哋个小朋友可能佢个能力咧系头先讲啦，佢未曾系拆得咁散，同埋先讲呢个绘画嘅能力里面呢係牵涉到咁多样嘢。头先仲未曾讲呢就係认知能力啦。佢知唔知道呢原来係嗰个因同果啦，原来唔执书包系会点啊，执书包又会有啲咩嘅情况会出现啊，执漏嘢又会点啊。即其实喺呢一啲嘅认知情况嘅概念呢要教㗎。咁所以呢头先讲啦，当你头先你话懵啦，跟住你又问你做咩唔答我，其实个题目转咗啦。 佢又再分析过跟住。 系啦，个小朋友听咗咩啊，即系去咗你嗰个最新个题目噶咯，你唔答我嘛，咁佢就唔系再分析嗰条题目啊，而系佢去咗你一条新嘅题目啊。 嗯，跟住之后个家长咧，可能又会期待佢应该系一次过答到两个问题，可能会有啲落差啦。之后 系啦，全对啦。咁所以其实我哋有时处理 SEN 小朋友咧，或者系一个比较论像少少嘅小朋友咧，就有呢啲情况，我哋家长真系要注意噶。 嗯，最后咧都想问一下嘉伟啦，乜嘢嘅 SEN 特征咧，系关于呢个言语可能会比较弱少少事嘅咧？ 例如好似聽障嘅小朋友咁，頭先講啦，我哋有成八個字噶嘛，咁、可能佢聽到話你嘅即八味嗱，可能佢會嗰個輸入咧係呢一種嘅模式嘅話、其實你頭先都聽唔明我講乜嘢啦， 只聽到你同味咯，其他中間跳曬啦已經， 係啦，完全正確。有陣時候我哋聽障小朋友咧，如果佢嗰部助聽器啊，或者係嗰個嘅助聽儀器咧，係唔係咁聽得咁好嘅話啦，又或者係啲噪音影響佢哋啦，又或者係同一時间两个人讲嘢啦，咁其实佢哋都会系分咗心啦，同埋佢冇嗰个能力专注翻喺头先嗰度啦。首先你讲啦，你同埋你啦，咁你可以试想一下，我真系会答唔到你问题咯。 系， 因为佢哋会比较被动啲嘅、例如好似自闭症小朋友，佢听唔明你嘅，佢唔会问你噶，佢会系自己做咗自己嘢咯。佢听唔明嘅，佢就会将呢样嘢咧就系摆埋一边噶啦。咁、所以咧，点解我哋有阵时话自闭症小朋友佢会系咁唔主动啦，亦都令到家长咧就会成日咧就会重复重复重复。但系其实当个家长不断重复又冇聆听个小朋友嘅话咧，亦都冇系。引导个小朋友去讲出去嘅感受咧，咁令到个小朋友咧就会好被动噶咯。 嗯，如果家长咧可能觉得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咧本身都比较文静啲啦，又或者甚至乎都出现咗头先我哋所描述嘅一啲、可能对答啊或者沟通上面咧，往往都系有啲词不达意，甚至乎系答唔到你问题嘅话咧，其实呢一啲状况应该系几多岁开始，又或者几频密地发生，大家先至要觉得啊，可能要去揾个专家睇下咧。 呢、一个咧，其实喺一个网上咧，大家都会睇得到噶啦，即系有几多岁咧，有啲咩嘅能力啦，可以答到几长嘅句子啦，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咧就系家长嘅配合啦、因为咧，其实头先你讲啦，可能揾专家都有好多，咁、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治疗师啊，或者系老师啊，就算系 SEN 嘅老师啊都好啦，咁大家都会有一啲唔同嘅理念嘅。咁系边一个系啱嘅小朋友咧？其实家长咧就真系要去学习啦。咁同埋记得喺大家个相处里边。是要是尽量呢就令到每一件事呢是有意思同埋好玩嘅。咁呢两样有我哋叫 playful 同埋 meaningful 呢，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如果唔系呢，就可能有家长会不断用一啲嘅 flash card 啦字卡去教小朋友嘅。但係个小朋友系运用唔到。佢可能会系认得呢一张卡，认得呢一个字，咁但係喺个生活上又用唔到呢，点解呢？咁呢就系头先讲啦，就系话佢个聆听啦。语言啦、认知啦，同埋佢自己发个音发得好唔好啦，咁先至系一个嘅沟通啦。 嗯，所以希望家长都可以啦，同其他专业人士一齐合作，咁就可以帮个小朋友进步得最快啦。 系啦，咁希望今日嘅小贴士可以帮到大家啦。 好啦，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艳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后想找那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再次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回回流浪才更加挂念那共谁， 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敲击乐嘅乐器主要分为固定音高同埋冇固定音高两大类，而今日要讲嘅咧就叫做响板。呢一个字源于西班牙文，中文嘅意思其实系律子啊。咁系因为两者嘅形态同埋结构都非常之相似，每一对响板都系用两片贝壳状嘅硬木制成嘅。由一根线将硬木穿连，线上面仲可以将拇指插入，运用中指的动作将两块响片碰响，发出声音。近代管弦乐团当中用的响板就已经改用了有木柄的装置，响板发出的声音相当之空洞，就好像西班牙音乐和舞蹈具有的特殊节奏一样，所以听到响板的声音不其然都会令人觉得有些西班牙的风味的。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有阿 May 嘅点唱。早晨啊 ，May， 早晨。 早晨啊，小白，好开心可以又再打嚟。 哎呀，你打得通啊，我都好开心啦。嗱，今日咧就系你嘅点唱啦，有啲乜嘢点唱嘅名单呢？ 是啊，其实真的好多的。不过首先我都想鼓励全香港的医护人员啦、尤其是在前线抗疫那班的即是工作人员啦， 他们很辛苦啦。劳苦功高啊、大家都。 是啊是啊，还有即是我一个好好的朋友啦，他叫李姑娘啦，他真的好辛苦啦，他只都说即是由朝做到晚啊，即是天光就要起身做啦，已经。真的对你讲都即是一段时间很长啊，对他来讲都是很劳很疲累，但他都很坚持咯。 是啊，就算不是医护界的，可能有些只是负责做一些譬如登记啊各方面的事情、其实大家都是一样很辛苦。例如我们现在成日都是见到有强检这个名字成日听到啦。其实强检中心啊或者检查中心啊都会见到有很多工作人员在帮手的。咁他们也都是即是又要全副装备在这里，有些甚至乎我见过只是得个帐幕的。咁你知道现在天气有时候都。 是啊 是啊寒寒地的嘛，其实大家都好辛苦啊。 所以我非常超級欣賞你，同埋即係好想話佢哋打氣啦。 要啊！ 我覺得佢哋都係因為好愛香港，同埋好就算工作上係佢哋嘅職責，但我覺得其實佢哋都本住一份精神去愛身邊人，所以其實佢哋願意去付出更加多咯。 啱啦，即係佢哋都係一份工，不過你睇到佢哋打份工咧，係好積極、好有熱血嘅，同埋好有熱誠嘅，呢樣嘢就好難得啦。 是啊，所以近我去做檢測，我都即係以測安全啦，我都鼓勵啲工人員，你哋加油啊，辛苦你哋啦咁樣。 係啊係啊，我都有啊，我之前咧有去做檢測嘅時候，都有同嗰啲工作人員傾下偈啊，同佢打下氣啊。你諗下，突然之間有個人佢都係嚟檢測，但係。即係咁笑容滿面，雖然戴住個口罩見到你笑容滿面，仲會同你傾下傾兩句啊，其實佢哋都已經覺得好窩心噶啦。 係啊，所以都好想為你打氣啦。咁同我有個好好朋友生日啦，佢係1月21號嘅杜太啦。 杜太 係啦，其實一月份都有好多其他啲朋友生日，但係真係好想鼓勵佢啦。佢都係一個好好嘅媽媽啦，一個好嘅婆婆啦。佢都好照顧家庭啦，同埋都好愛身邊人。咁好想特登打咗嚟啦，都祝福佢生日快樂啦。因為大家喺疫情期間又唔可以聚埋一齊同佢慶祝生日。咁所以都好想祝福佢啦，身體健康啦咁樣咯。 好啊，咁你個 morning call 好多愛喺度，咁無論你嘅朋友杜太定還是醫護人員咧。全部收到晒噶啦，多谢你嘅点唱， 多谢你啊，小白， 好，拜拜， 各位身体健康， 你都系啊，拜拜， 加油。 就算我可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早已预备，至少我不被遗弃，难道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那。 光追踪三十一。 好，追踪三十一啊！今日有刘畅喺电话旁边，小白同佢倾下偈先啊！畅早晨啦， 早晨 啊，畅， 小白早晨，各位， 系有咩好节目请讲。 好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傍晚啊六点半有呢个共用时段嘅五声五声讲你听啊，咁啊继续咧请嚟一啲。听障嘅人士啊，上嚟同大家现身说法。咁啊，今晚嘅题目叫做《我龙故我在》啊。咁啊，讲咩嘅咧？就系透过佢哋分享咧，佢哋成长嘅经历啊。咁啊，认识下佢哋自我身份究竟系点样构成嘅。咁啊，另外几多个环节咧，同大家讲下一个迷思啊。即系好多人话啊，聋人咧，佢哋失去咗听觉咧，咁所以咧个视觉能力咧会比一般人高嘅。咁究竟呢件事系咪真嘅咧？咁啊，今晚一齐听下佢哋点讲。 系、哦，我都有听过类似嘅嘢、哦，又话如果失明人士佢哋嘅听觉就会特别强啊，即系有好多呢啲类型嘅讲法、哦。 都系唔知系咪真啊？咁今晚听下佢哋亲身讲一次啦。 好，咁啊，然后7:30 啊，夜晚有呢个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啊，咁啊继续啦，主持人啊方健仪咧就会邀请一啲香港嘅残疾人运动员啊上嚟咧现身说法，分享下佢哋咧做运动员路上嘅苦与乐。咁今晚嘅主角咧就系黄汉燕啊，佢就系呢个香港残疾人嘅游泳代表，咁咧好犀利，佢刚刚喺呢个残运会咧。就一個人攞咗5個金牌，攞咗呢個金牌王啊！咁啊，今晚咧，阿黃漢燕咧就會帶埋佢嘅嫲嫲一齊上嚟嘅節目嗰度，講下咧佢一路做呢個運動員咧背後嗰啲沒有不可能嘅故事啊！ 咁大家可以好好地聽下睇下呢啲故仔啦。 冇錯啦，咁去到夜晚8:00有盤點政策，咁今晚呢就邀請到呢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上嚟討論下呢香港呢個安老政策，咁包括啲乜嘢呢，就譬如安老院舍嗰啲宿位不足啦，護理行業嗰人手短缺啦，同埋呢個年金與長者生活津貼嘅保障等等嘅政策，咁今晚聽下局長有啲咩方針啦。 去到9:30醫生與你仲係咪講膠面啊？ 冇錯，講呢個醫學美容，咁啲醫生話呢其實原來呢大家想靚靚皮肤靓靓咧，唔一定要去美容嘅。咁今晚咧， 靠汤水啊！ 大家系同大家讲下生活细节上都可以咧达到美容嘅效果啊！譬如防晒嗰啲咁嘅嘢啦。咁今晚一齐听下啲医生同专家点。 你唔可以讲系防晒嗰啲咁嘅嘢，你太太听到咧唔开心啊！你话好尊贵嘅防晒用品啦，好尊贵嘅护湿用品啦， 一听阿卓就知道平时会秒佢老婆搽防晒啦。 摆个心底嘅呢啲嘢。 好啦，唔该晒阿卓，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完成北角枫林花园第三期和屯门宝田村第三座的强制检测行动，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因应昨日发现一宗阳性检测个案在枫林花园第三期居住，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昨晚進行圍封並強檢，派員到訪一共大約70户，當中大約30户沒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另外一名可能涉及變異病毒株的初確患者，在潛伏期間曾經居住的寶田村第三座，政府在強檢期間到訪大約896户，大約1249人接受檢測，當中194户在過程中沒人應門。政府宣布小学同幼稚园星期五或之前暂停面授课。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话：，政府听取业界意见，今次有3日时间俾学校准备安排上较好。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上星期起，业界已经有停课心理准备。政府寻日宣布之后，校方有时间安排学生交收功课，或者下学期开课的新书补派发等。由于3月才需要处理小六的升中情分事，今次暂停面授课堂影响不大。至于个别学校正是考试或者将会考试的问题，过去2年学界都有经验，相信可以作出适当安排。對於雙職家庭或者沒有家庭成員可以照顧學童，張勇邦說個別家長或要教費周章處理，但學校仍然會開放，有老師上學可以照顧到。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166宗，河南的安陽、許昌和鄭州市合共錄得118宗，天津的津南區、西青區和河西區共有33宗，陝西西安和廣東深圳分別錄得8宗和7宗。內地亦在上海、廣東、天津、北京等9個城市共發現55宗境外輸入病例。內地至今錄得104,189宗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96,000人康復出院。北韓官方媒體證實，北韓成功進行高超音速導彈試射。領導人金正恩近2年多以來首次到發射現場視察過程。韓聯社引述北韓勞動新聞報導，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社区论坛剧场之两代之间， 听嫲嫲话好好跟同爸爸倾下偈，最后一次啊。 他们是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在这里捉起 外展上面，我们不鼓励一个强迫的对话，我们希望所有的需要都是由他们开始的。 他是 CIBS 制作人外展主任 Candic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我是 MC 张天赋，想在演艺界发光发亮，是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的新时代奋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点样做准备呢？最近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反反复复。你可能会说，用反复两个字已经讲晒了，点解要用四个字呢？用四个字想加强语气啫。无论是周边发生的事，或者我们自己的情绪，都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时想时落。跟朋友倾偈的话题离不开都是，吓，又你？身边的朋友大约可以分为两类思考模式，一种是比较悲观，他们会觉得越来越差，今次比之前更厉害。由于没人可以给到一个确实的日期，我们几时才会没事，所以他们会东信一点西信一点，还说你记不记得哪个曾经预言过今年上半年会很差，讲完之后跟住找埋铺头买定口罩、食水、几包米，最低限度两条厕纸啦。虽然上次买嗰啲而家仲未用晒。另一类朋友系比较乐观嘅，佢哋会觉得唔好嘅事终于都会过去嘅。打波先嚟落雨，你点知听日会好天噶？因为希望在明天啊嘛。然后找铺头买定口罩、食水、几包米，最低限度两条厕纸咁啦。既然咁乐观，点解仲要准备呢？佢哋话啦，就算几乐观都要用厕纸噶，所以无论悲观定乐观，都系要买两条厕纸嘅。有朋友同我讲，琴日谂住去超级市场，见到咁嘅现象。由离开屋企大门口开始，已经见到一啲外佣姐姐攞住两袋日用品，电梯大堂、过马路途中、超市门口、超市里面，大大话话一段五分钟之内嘅路程，见到多过十个人攞住一袋二袋。突然我朋友变得好悲观，但系心里面有另一把声音同佢讲：唔使咁担心，唔好自己吓自己。平衡翻自己嘅心理，变翻乐观。 但是就算几乐观，都是受家人指使要买翻两条厕纸。正当企在卖厕纸的位置前面，见到剩翻最后两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企在我朋友后面，用非常渴望的眼光望住。售货员问：先生，你要不要啊？我朋友心想，其实是不是需要买呢？但是没肚饿、啊、感觉到好矛盾。售货员的眼光加上后面姐姐的欲望，这一秒钟我朋友应该怎抉择呢？最后他跟姐姐说，不如一人买一条啦。在最近的情况，我们是要做准备的，但是不要准备到自己吓亲自己、啊、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你哋中唔中意食牛啊？ 中意、 okay. 牛柳啊，牛扒啊，咁、 啊、 样咧、 啊。 我身边好多男士都好中意食牛啊。 嗯， 咁我发现咧有一批朋友咧，直头系即系牛魔王嚟噶。好多时候咧，佢哋自己会去啲肉铺嗰度咧，即系专系卖啲靓啲嘅牛扒啊、嗯、牛肉嗰啲咧，会订一啲肉翻嚟啊。咁仲要咧，好似去抢咁样喎，即系突然之间呢间铺头入到一啲货，即系唔知道有几多嚿咁，咁、就会喺一个 group 嗰度咧就发放消息，咁啊先到先得啦，大家去到抢咁样，即系话俾你听，影张相，大概几重几多钱咁样样。咁咧我就想今日分享一个汁啊，系配呢个牛柳咧，系好好食嘅。 咁犀利， 系啦，呢个真系秘方嚟。 我细个好中意食一个都系牛柳粒啊，我细个中意食。牛柳粒咧就系黑椒牛柳粒，跟住就再加啲啲啲柠檬上去啊，即系呢啲真系好啱细路仔食，但系又食牛嘅一个餸菜。呢、這個我覺得非常之正呢、這個。 咁我呢個汁咧，同你頭先嗰個檸檬咧有少少異曲同工之妙嘅、 啊， 就係、是、咧你好需要一支咧，就係、是、喺一啲日本超級市場或者大型啲嘅超級市場都有嘅、就係、是、日本嘅柚子醋。 哦， 咁佢個顏色咧、就比較深色少少，即係你望落去有啲似豉油咁樣樣嘅。咁、佢本身已經有啲鹹味喺度噶啦。咁、但係當中亦都有醋嘅少少酸嘅味道啦，亦、都有。柚子嗰个酸酸香嘅味道啦，咁呢个汁点样做呢？就系你将一啲洋葱咧，我就自己如果悭功夫嘅话咧，我就会将佢摆落一个搅拌机嗰度打碎佢嘅、打到佢变咗蓉啦，咁、然后咧捞落呢啲柚子醋嗰度，系啦，咁呢个汁咧，其实你唔需要额外再加盐或者加其他嘢，因为本身个柚子醋已经有咸味啦， 好够味嘅， 系啦。咁如果你中意再新鲜啲咧，你可以加多少少新鲜嘅柠檬汁落去都得嘅。咁、呢个汁咧，同牛柳咧系非常之夹嘅，系、啦，你 想象到 可以试下呢一个洋葱柚子汁。嗰、洋葱咧唔需要煮嘅，即系生嘅洋葱。鑑生咧就將佢磨成蓉，或者你攞攪拌機。 紫唔紫好啊？洋葱定係白色噶、啊？ 白色洋葱得噶啦，係、啦。咁跟住咧加埋啲柚子醋，撈埋一個汁。咁其實佢咧就係、你食落去好好新鮮嘅味道啦，有一啲檸檬嘅酸酸地嘅味道，係好開胃嘅。所以其實佢配肉咧係好正嘅。咁、我尋晚整咗呢個汁咧多咗咧，我仲兜起咗，咁啊雪咗落雪櫃。咁但係今晚譬如我整啲咩餸嘅？时候咧又可以摆上面，系啦，一路食咁样夹埋一齐嚟食，系、呢、這个汁系几万用嘅，我都觉得。 多唔多买和牛嚟食啊？咁嚟？ 又唔多。其实我自己本身唔系特别好牛嘅，咁、我身边嗰个就都几中意食牛啦，所以间唔时就会整下咯。咁、但系你话如果加咗呢啲汁落去咧，我自己就几欢喜嘅，系、啦，因为我就咁斋食肉咧，我觉得好流， 系啊， 油腻得滞。有阵时候，譬如去到和牛啊或者韩牛咧，那个脂肪比咧高啲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加少你头先讲啲柚子醋咧，其实真系帮到手，舒缓少少。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和牛咧特别系嗰啲咩咁鬼多雪花。望起上嚟好靓嗰啲咧，真系食唔到咁多。你买一细件咧，即系我以前细个个概念就系、哇咁细件咁鬼贵咁啊，好唔抵咯咁样。跟住而家食和牛嘅时候，我真系发觉如果真系有机会食嘅话咧，你真系比细细件我好啦。即系特别好似以前嗰啲头先讲嗰啲咩黑椒牛柳粒嗰啲咁细件咧，其实就啱，因为你咁肥咧，你摆入个口入边，你已经觉得咧个人 个油脂感好强嘅。其实 所以咧，同埋嗰个和牛其实都几难处理嘅，因为和牛你咁多脂肪。如果你拎佢焗咧，其實焗成攤水啦，一嚟又容易。咁、如果你攞去燒咧，或者鐵板嘅話，又唔係咁容易嗰、那個功夫做得好。我成日覺得你冇一個好嘅師傅咧，就好容易糟蹋咗嗰個材料。 講得冇錯啊！咁唔緊要，我哋有個好嘅師傅，因為有崔神喺度做廚師啊。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记唔记得咧？我哋成日广播度，当有黄色花出现嘅时候，我哋都会喺节目提一提大家有赏花。 冇理由而家有噶， 讲下啫。 我记得系啦，唔系呢啲月份。 嗰个黄花风铃木啊嘛，系咪？咁啊，而家冇错啦，而家就仲未有黄花风铃木嘅。咁啊，但系咧，香港都仲有好多靓嘅花喺我哋城市入边或者郊野公园咧。大家都幾值得去到睇嘅，咁其中見到而家啦，都有一個叫做紅花風鈴木， 做咩事？ 唔係黃花喎，今次 咁可以有唔同顏色 噶嘛？紅花風鈴木啊， 有咩花嘅風鈴木？ 好似有紫花噶係嘛？ 嗱、哦，我揾到啲資料咧，就係紫色嘅可能係其他品種啦。 對唔住，對唔住。 咁但 係唔緊 要， 大家都知道你係亂噏噶啦，去到呢個位，何必咁認真咧？ 我唔信。我自己 check 下， 揾下紫色嘅系啲咩咁啊 ？Kitty 揾一揾先。咁如果你话红花风铃木咧，啊，原来而家都已经开花啦。 哦， 咁啊喺城市入边都唔 有紫花风铃木噶。 有啊，喺喂，系啊，有冇啲资料提供下？ 梗系有啦。吓、啊，你自己上去嗰个百科嗰度啊，不知几多啊？又话我乱咁啱。 哦，有紫花风铃木系嘛？ 有紫花风铃木噶。 仲有冇其他颜色嘅花咁？ 黄咯，黄红紫喎，真系有。吓、 啊，有冇蓝花风铃木啊？ 蓝色系第二只嚟 嘅，蓝少啲，好少见到蓝色噶。 有见到有花朵系绿色啊？ 有樱花其实是绿色的。 是啊，淡淡的綠色， 它真的 是绿色的。 在日本四国我觉得有一种樱花。 突然间又震接 了。你现在即刻试一下绿色。 绿色樱 花。樱 花 我肯定你即刻找到。 不要紧，大家都是从住讨论而增进知识。 我们完全没有针对、啊。 千万不好 笑着讲我们。 真 的 有。 真的有。真的有。你 的 建议。 它都是淡淡的绿色，它不是真的很实的绿色。哦、 但它真的是绿色的嘛。 它是绿色，我没有。 即起码它会不会是白色或者我们经常见到的粉红色、 啊、即起码它和叶是有不同的，即叶是真的实色的、 啊、 正所谓 什 么色都不要紧，最紧要是长知识、啊 啊、 好了，红花风铃木交回美小华讲， 在哪里见得到呢？ 红花风铃木呢其实、大家郊野公园有啦，市区入面呢，你其实而家虽然话叫洞洞地啦，望起上嚟离远睇呢就有啲似嗰啲绣球花，因为佢都一团一团咁样嘅。咁佢本身呢喺香港上面呢，就你话好多咩，其实又唔系嘅，如果多嘅话而家都已经系咁影啦，系咪？因为佢正常嚟讲呢，其实呢一类型嘅花都应该系差唔多近三月嘅时间呢先至会有得睇嘅。咁如果你话喂而家边度有啊，粉岭。 哦， 粉岭中心长华村行人天桥旁边，根据资料显示啊， 咁 specific 咁专业，都系粉岭嘅朋友，喂， 恭喜 我睇到，睇、到打个卡， 见到一扎粉红色嘅咧，就系呢一个红花风铃木，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咁啊，除咗呢个红花风铃木之外咧，咁啊，一月份我都见到我有啲行山嗰啲山友朋友咧，都有影咗呢种花，就系咩咧？咁啊，英文名咧叫做 Chinese New Year Flower， 咁啊，中文即系啊简单啲。吊钟花，吊钟花我想大家都有啲印象啦。咁如果有去过郊野公园，就会见到嗰啲花，真系好似一个啷啷咁样咧，一扎好似一个一大扎绣球咁，但系佢就好细好细个花袋，咁啊倒转吊翻落去咁样生嘅。咁呢个吊钟花咧，其实都真系靓啊！ 喂喂，你嗰个红花风铃木咧， 做咩揾到啦？你 揾到啦，跟住咧有媒体讲咧，直情好似樱花咁，即 系 有少少樱花变。 系啊， 当然啦，你话影相呢啲。就是粉粉红红就搞得掂啦。 咁老实讲，有啲人就桃花樱花又都分唔到嘅，又好难讲嘅。 即系 总之觉得靓，你咪欣赏咯，系咪？ 去唔到日本咁啊，有阵时借代下咁样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 咁啊真系喺长华村隔篱有个网友即刻有一张咯， 好靓喎！你呢张 影到长华村，又影到花朵， 即系鲜粉红色添。 呢、 這 个几好啊！ 同埋佢咧好密啊， 俾个 like 呢个朋友先。 系啊，佢我觉得佢嗰、那个茂密。嘅程度咧，比黃花風鈴木更深啊！因為黃花風鈴木通常大家黃色嘅時候睇到就係佢一紮紮噶嘛，佢呢個成棵樹都係鮮粉紅色噶。咁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打卡咧，老實講真係一流啊！ 嗱，我哋今日幾多嘢知識獎 咗啦，大家咁中意花 紅花風鈴木，我 search 咗有張靚相 ，Peter 仲巴閉添，原來紫花風鈴木啊， 跟住就可以揾埋呢一個 綠色 櫻花。 你睇下短短嘅五分鐘，我哋已經啊～将啊呢个花朵入面脑洞大开啦， 梗系啦！ 如果俾多啲时间我哋啊，我惊我哋可以写 花墟搬咗出嚟啊， 写本书出嚟添啊，直情 系，所以话正所谓咧，即系香港啊 skip 咗个冬天噶嘛，即系我哋好似仿佛进入咗春天咁样，周围都系繁花盛开嘅节日咁样。 嗱，头先讲一个吊钟花啦，吊钟花就好靓嘅。咁如果大家影相嘅时候咧，都奉劝一句啊，咁啊，因为吊钟花都好容易咧俾人整烂嘅，同埋吊钟花本身咧已经系列为咗呢个受保护嘅植物。眼看手勿动，系啦，咁啊拎住个相机又好，拎住个电话影都好啦，咁啊影一影佢，因为佢细细粒嘅，其实你用微距嗰啲方式影咧，咁、哦、就容易影得靓嘅，系啦，咁啊记住眼看手勿动啊，喺嗰啲城门啊、红花岭啊、大东山啊呢啲一带咧，都好容易揾到呢一个嘅吊钟花嘅，咁、有时间大家不妨咧去啲山间啊、城市温下啲靓嘅花，影下相、打下卡，但系记住都系呢句啦，眼看手勿动。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